廣，經濟損失大，是歷史上較嚴重的一年。救災資金對受災較嚴重和深度貧困地區會給予進一步支持，按照標準上限盡快落實和運用國家補償。中央財政對受災較重省份倒冧和嚴重損毀的民房，在現行每戶20,000元人民幣補助標準基礎上，每戶再增補5,000元，亦都會支持復修受損農田和農舍等設施，做好種子等供應，保證秋糧再有好收成。另外，中央財政會支持地方政府搶修被毀道路、橋梁、中小型水利等設施，推進建設城市防洪設施。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还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还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还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还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331点，升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78点，升3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04，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5，人民幣6.887，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83，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662。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953.44美元，賣出1,954.0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你是仔仔女女的偶像，你是他们的模仿对象，电视你看他看，电脑你迷他迷，你动多些他又动多些。幼儿要健康，就少些对着荧光幕，多做体能活动，多些亲子活动，多些走走动动，一起去公园去玩去跑去跳，为幼儿健康，大人要做个好榜样。卫生署提提你，少些对着荧光幕，多些活动更快乐。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sun光的夜景。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上嘅时间嚟到咧就系6:09啦吓，咁啊，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嘅。今天咧就2020年嘅8月27日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嘅天气咧，大家而家望出窗外嘅时间咧都见到啊，有啲雨啦，系咪？咁朝头早嘅时候，咁啊气温咧，呢个唔系，应该你嘅天气都唔系太过稳定啊吓，咁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而且局部地区更加咧系有雷暴添。咁啊，如果你就系好唔中意咧。呢、这、一個落雨嘅天氣嘅話咧，今日你只係需要咧就係忍受今天，其實咧就已經可以嘅啦。因為咧，我哋睇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氣預示，今日咧就落雨啦，星期四嘛，係咪？星期五、六日、一、二、三、四，即係去到下個禮拜四，連續7日咧都係哇，非常非常之陽光普照。咁所以展望啊，未來幾日天晴以及酷熱嘅。而家27度啦，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喺晨光第一线啦。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就已经会陪住各位听众啦吓。白元浩小白就喺直播室入边，咁啊提提你，出边咧就系27度嘅气温。2020年嘅8月27日，星期四，今日系农历嘅7月初9。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成日都话人有人权，有好多嘅事情我哋可以去尽力去做，尽力去把握，然后可以咧就系喺一定路线上边得到自己嘅一啲嘅机遇。人嘅价值，人嘅生命绝对不能够用金钱去到交换嘅。但系我哋呢个世界，自从人类创造咗金钱之后，的而且确钱影响住我哋日常嘅生活，特别系呢个人类社会嘅生活。所以我哋无可厚非喺我哋嘅生命入边，始终都要包含住金钱呢一样嘢。咁但系不论金钱多或者金钱系少，原来我哋只要有心，我哋一样可以用我哋嘅生命啦，去到影响其他嘅生命。我哋一样可以用一个掌控金钱嘅权力，不论多定还是少，去拯救或者去帮忙更加多不同嘅人。你会选择去帮忙，定还是用你嘅金钱只系顾住自己嘅享乐呢？所以我哋人最紧要就系懂得用自己嘅良知判断眼前嘅是非。 掉日与夜那些限期，不管身边几多无聊道理，手拖手与你演出好戏，游行直到夜晚多凄美，争取这一次走几千百里，沿途留心，掌心的知觉也着紧，我认我认我爱得太过分，人群渐近，想改写你我命运，任天塌下亦前行，哪怕你说我天真，凭我知底的勇气，爱是最大权利，不理场面不伟大，我共你始终同游生死，还有那一种结尾，把光一切在乎你，没有想过太多，我只需要你，路到尽头也置之不理，为爱着你不舍弃，争取多一次我身边有你，沿途祈祷，始终一天我会望到，你是你是我的所有态度，无从预告，多曲折每段路，脑中几多的劝告， 我怕我会听不到。凭我彻底的勇气，爱是最大权利。不理场面不伟大，我梦你始终同游生死。还有那一种结尾，把风一切变嫌弃。若已伤过太多，我只知爱你。不理场面不伟大，我梦你始终同游生死。还有那一种结尾，把风一切变嫌弃。若已伤过太多，我只知爱你。 郑中基版本一首歌曲《爱是最大权利》。早晨啊，各位听众，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白元浩小白晨光第一线。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眼睛有很多不同的形容词，原来都是跟眼有关，眼睛睛啊那些。眼呢有时候好像是除了灵魂之窗之外啊，眼是好像一种呢能够除了是望到我哋眼前嘅东西之外，能够预示未来，或者有啲人又鍾意用眼睛去到形容，哇，嗰个人有一双明亮嘅眼睛，有天眼，有好多唔同都系同眼有关嘅事情或者说话。眼有阵时系咪我嚟吹吉避凶，或者我嚟占卦又唔知道，因为有啲人咧又会话到，喂，眼咪条，有冇听过左吉右凶呢？的而且确啊，持续出现眼微调嘅话咧，咁啊，其实可能系某一啲嘅先兆，但系唔系左吉右凶，关于你运气将来嘅先兆，可能系关于健康嘅先兆。绝大部分嘅眼微调啊，其实都系因为睡眠不足、身体疲劳、精神紧张或者摄取大量嘅咖啡、浓茶等等刺激嘅饮品啊，令到咧就控制眼部周边肌肉嘅神经咧受到刺激。在医学上来讲，眼微调正式的名称叫做眼帘抽搐。一般来讲，眼帘抽搐就会发生在上眼皮，也有可能是上下眼皮同时发生，即是你上边的眼，即是眼的上边和眼的下边一起跳跳跳跳跳跳跳。如果是的话，你咪会觉得左吉右凶，哇，咁我呢期咪行运行到吓点咯？都系嗰句啦，其实系同健康有关系多啲嘅。好啦，咁其实有阵时都话到啦，虽然话就话净系会上，但系其实上下嘅眼皮都会同时发生眼微调噶，但系只会持续几秒，最多咧啊，原来有人会持续一两分钟噶，而且咧呢一个叫做眼帘啊抽搐嘅时间咧系唔会痛噶。对身体其实亦都冇啲乜嘢特别大嘅伤害。根据医学上嚟讲，其实仲未揾到一个确切造成咧就系呢一个眼微调嘅主要原因。虽然我哋知道咧都系同健康有关咁啊，身体我哋噶嘛，梗系同健康有关啦，系咪？不过咧头先都话过啦，除咗咧就系受到一啲叫做咖啡因啊或者太浓嘅嘢刺激之外啦。甚至乎咧就系过度嘅体力消耗啊，眼睛太过疲劳啊，都有机会咧就令到眼微调嘅情况咧就出现嘅。 咁所以有阵时我哋眼仔啊，虽然咧好细，但系如果你一双眼睛唔好地保护佢嘅话，眼微调如果真系一个健康嘅信号嘅话，你又有冇去正视佢咧？如果有嘅话咧，咁都希望你系拥有住一双咧，就系、是、明亮嘅眼睛嘅。呢个明亮嘅眼睛，你就可以张开佢，睇清睇楚呢个世界。 未见得一切都要公平，成败也总要问究竟，亦未见得得失影响心情，难道你天生很好胜？全部靠即兴，只会不得要领，凡事要心中决定，行捷径心领，歧路更要冷静，没有输怎会胜，用努力来往上调整，以后前途反复要镇定，以后迷途不需找算命，以后沿途危难总要企定，学会将一双开一双眼睛，未见得光阴一去需要停，无用去一再望背影，人没有一生挥不去的惨情，只会好心好报应。 张开眼睛，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早晨啊，各位听众，出边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喺你身边入边，会唔会有好多嘅机会你自己错过咗咧？一个年轻人。他非常非常之想娶一个在农场工作，他爸爸还是农场主管，想娶这个女仔，他呢就觉得她很漂亮，于是乎这位年轻人就去到农场的家里就跟她求婚。场主仔细打量了她之后，他就说到了，我们农场有三只的公牛，你想娶我个女都得，你只要能够捉住其中一只公牛的尾巴，你就可以娶到我个女兒。 因为年轻人心谂应该唔系好难嘅啫。我喺唔同嘅农场嗰度都有工作，呢啲难唔到我嘅。于是乎佢就应承咗啊呢一个嘅农场嘅庄主、场主，去到咧就系呢一个嘅承诺，捉到咧就可以娶呢个女，捉唔到就要放弃。呢个年轻人好心急，快啲快啲快啲，哦系，快啲放第一只公牛出嚟，等即刻捉住佢。过咗阵间，牛栏嘅门打开咗，一只嘅公牛向住年轻人冲过去，跑得好快。呢个年轻人见到呢只公牛，佢唔惊，佢心谂无论几大只嘅公牛我都唔会惊，但呢只公牛个样好丑怪，哇，好似一只怪兽多过似一只公牛。虽然佢唔系话好大力，但我唔想捉住佢，因为佢好似好污糟、好丑陋。于是乎佢避开咗呢一只嘅牛，佢冇捉到佢。第二只嘅牛再冲出嚟啦。呢一只嘅牛虽然睇起上嚟好似好细，但系个胸非常非常之凶，好凶猛，好凶啊！跑过嚟，两只眼好似红晒咁样冲过呢个年轻人嗰度。年轻人个心怯一怯，佢就心谂：仲有第三个机会，放过佢先。牛栏嘅门再次打开，第三只公牛跑出嚟。一只公牛睇起上嚟个样好善良，好随和，跑嘅速度又唔系好快，一睇就知道好容易捉到佢尾巴。呢个年轻人好开心，走到牛后边，伸手一爪，捉唔到。原来呢一只牛系冇尾巴。呢个年轻人佢明白，机会喺佢眼前消失咗。佢有两次好好嘅机会，但系佢冇把握，心存侥幸，谂住第三次嘅机会一定会有，但系结果都系令到佢失望而回。每个人都有拥有，每个人都会拥有属于自己嘅机会，拥有自己嘅时刻。但系机会可以话系好快脆就会消失喺我哋眼前。喺你嘅生命入边，你嘅工作、你嘅学业上边，有冇令到机会走失咗嘅时候，而令到你觉得相当懊恼呢？人哋话早起嘅雀仔可以有虫吃，系咪真嘅咧？ 天起身已经到午餐，一丁加蛋，混酱加奶茶，想咁小吧，我不够气泡，到时大肚啦，好好衬衫。今天开始我不再上班，喧哗的街要踢足去行。 大人为何暴躁？他叫马路也好，能跨过一 王然一首歌曲。 拖一下，别再就坏了。 起的鸟儿都会有虫吃噶。 就乱了。 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先啦。 永远就换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商务部将24间中国企业列入实体名单，国务院就对部分中国个人实施签证限制。美方话，有关企业同个人参与在南海有主权争议岛礁上的中方建设同军事行动。美方将会限制向名单上的企业销售美制商品，以及一些在美国国外生产但含有美国成分或技术的产品。如果要向名单上的企业销售货品，必须先向美国当局申请许可证，将会面对好高审批门槛。美国一直指责中国军事化南海，威吓想开发南海资源的亚洲邻国。中国宣称拥有南海大约九成水域的主权，但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国都声称拥有部分水域主权。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强调，应该由直接有关的国家通过和平对话和协商，解决涉及南海领土和管辖权的争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会派遣联邦执法人员和国民警卫军到近日爆发示威的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恢复法治和社会秩序。特朗普在社交专页说，不会容忍抢掠、纵火、暴力和无法无天的事情发生在美国街头，又说自己的团队已经和威斯康星州州长埃弗斯联络，对方同意接受联邦政府协助。基诺沙市连续几晚有民众上街抗议警方日前枪伤29岁黑人男子布莱克。在当地星期二晚，示威活动演变成暴力事件，最少两人死亡，一人受伤，有财物损毁。报道说，事发时有示威者同持枪守卫油站的人冲突。伦州伊利诺伊当局说，拘捕一名17岁人士，怀疑涉及一级谋杀。警方前日拘捕一男一女，分别17和65岁，涉嫌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外骚扰一名死因言讯证人。两人各被暂控一项在公众地方作出骚扰秩序的行为罪，今日稍后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星期一，在西九龙法院大楼外，一名死因言讯证人完成作供并离开法院时，被大约10人包围和辱骂。有人一度阻止证人坐私家车离开，警方翌日在法院外认出两人，将他们拘捕，并且通缉同案最少7名年约40至60岁的女子。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其中康治梨木树院舍再多6名院友同1名员工确诊，院舍至今有10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话，这个群组未发现感染源头。源头不明的个案包括私家车司机、海关人员以及酒楼职员等，另外有1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本港疫情趋势向下，但速度比较慢。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我哋要远离斜坡。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明白晒。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三十五分嘅时间啦，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吓。继续都系坐喺直播室入边嘅，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豪、小白，你哋好。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大家可以一齐先揭揭报纸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能源咧对我哋嚟讲啊相当之重要，因为有能源我哋先至可以咧就启动到啊，我哋现时咧喺叫做文明社会、文明城市底下，好多唔同嘅电子仪器，例如你而家听紧收音机，可能你系用紧车上面嘅收音机，或者你用紧手提电话，又或者你用传统式嘅收音机，全部都用电噶噃。冇咗电力嘅话呢，其实我哋嘅城市就会变得好黑暗。夏天嘅时间冇咗电力呢，大家连风扇都冇得吹。冬天嘅时候冇咗电力呢，可能一啲落雪嘅地方啊就要挨住好冻嘅天气啦。但係我哋人类唔係话咁容易呢就可以得到电嘅。电呢都係需要呢，就係、是、我哋好努力呢就去到制造。有风力啦，有太阳能发电啦、水力发电啦，以及咧就仲有核能发电、烧煤都当然系啦。电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啊其中一个咧就系太阳能，头先都提过啦。嗱，科大斥资咧就6000万元做乜嘢咧？喺佢哋自己学校入边安装达到8000块嘅太阳能板，啊预计未来25年嘅时间，每一年可以就系产生300万度电。相等于香港900户三人家庭一年嘅用电量，可以减少就大概150万公斤嘅碳排放。咁啊，见到大学亦都咧就系会将参与咗一个咧就系中电嗰个咧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计划，即系好似好多村屋啊，而家咧佢哋嘅天台上边咧都有一个咧太阳能板，咁啊就系同中电一齐合作噶吓，以每度电咧4至5元咧就卖翻俾中电噶。扣翻成本之后，预计每年平均收入咧就系大概400万。收入将会咧就系用喺譬如投资其他嘅节能计划嗰度，支持学校研究，以及咧就整顿投资，预计能够咧就呢个投资啊，预计咧就能够喺15年之后咧就回本嘅。项目嘅承办商啊，就喺科技大学入边啊，大概50个嘅地点，包括咧就学校入边嘅学术及研究中心、学生及教职员宿舍、体育及交通大楼等等安装太阳能板嘅。啊，预计咧头先话过啦，大概系6000万左右啦。而家已经展开咗第一阶段嘅工程噶啦。咁啊，唔知道即系科大嘅学生有冇睇到啦？咁啊，可能因为而家都系比较上多用网上上堂，可能你都未翻学啊吓。佢哋已经开始咗呢一个嘅项目噶啦。太阳能板的寿命大概就是25年，咁啊项目至到2033年上网电价计划完结之前啊，预计将会带来就1亿6000万元的收入。到期时咧，太阳能板尚余12年的寿命，咁啊会研究将太阳能板所产生出嚟的电力直接咧就喺校内咧就使用噶。科大可持续发展部的主管就表示啦。这个计划在2016年订立的科大2020可持续发展计划挑战来的。在那个蓝图的项目之下来的，今天会划出部分太阳能板作实验用途的，让教职员试验参与有关太阳能板可再生能源相关的研究项目。太阳能板所收集的实时数据也都会在学校嗰度咧就將會興建嗰個教育中心嗰度咧就展示嘅，即係嚟緊呢啲 data 咧更加會展示埋出嚟添，可以咧就俾學生咧學習以及咧就研究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到啦。好啦，負責建立系統嘅科技公司咧，佢哋都表示啊，這個嘅計劃咧有別於過往一般主要安裝喺樓宇天台嘅太陽能發電系統。今次嘅太陽能板咧就將會盡量利用校園內所有嘅空間。当中啊，30%咧就会使用非传统具弹性嘅叫做纤薄光伏板，设计空间啊较过往为大添。现时亦都正在研究 在不同地方那裡就裝設太陽能板，例如呢在泊車位的上蓋、自動電梯的上蓋，甚至呢就在水池安裝就是漂浮式的太陽能板，这些都是挺好的设计、为了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政府2018年就推出一个叫上网电价计划，鼓励市民在露天的地方加装太阳能板，并且以较高的电价回购民间可再生能源装置所产生出来的电力。这个计划去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8400份的申请了。现时最大型太阳能发电系统就设于香港迪士尼乐园，装设合共就4500块太阳能板，预计第一阶段就将会在今年的9月呢，当其时就会完成的啦。之前有句说话成日都话、有啲乜嘢就帮到你，帮到你，帮到你。呢位歌手佢唱出呢一首广东嘅作品，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名字有闪叫往悲跳，城市在渴望与追忆，谁人遇见谁人？仍藏着旧细味。如果我走向你一生，和吻着永恒如一生，位在边何时就震下了心机？仍愿万年如昔，万年晨曦，寂寞记不起，愿着到日是迹，进入奇迹。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美丽得穿过意思，重启宿命，要超过生死。我好多未来问我，为何而生？唯愿你也许变天际换地，上天的你，愿同人压眼生。柴火越快乐越爱上，为在执迷时是伟大也显微，月月灵魂肉身，宇宙狂风对话对不起，沿着地球着心进入内心，未见你付出什么运气，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美丽的穿过意思，重启宿命，要超过生死。我好多未来问我，为何而生？唯愿你也许变天际换地，想见的你，愿同人握眼生。重生，爱的都是你，美丽得相信太多，神失丧在乱，相信不死。我好多未来问我，为何而生？唯愿你也许变天际换地，想见的你，愿同人立限生。 想见你，想见你，三百月的一首音乐作品啊！今天27度，今天早上继续都会有职场 KOL， 咁啊 ，Circle 同我哋讲下减压嘅方法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四早上嘅职场 KOL， 今日咧喺电话侧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嘅注册社工啊 ，Circle 喺度 ，Circle 你好啊， 早晨啊，小伯， 咧你就话要改掉一啲嘅即系陋习啊、拖啊呢啲咧，咁希望听众咧都喺一个星期入边咧就每一日咧就完成一个小嘅 target， 一个星期完成一个大嘅 target， 咁啊得到自己奖励俾自己嘅礼品啊，咁啊最好啦。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帮我哋减低呢啲嘅压力啊，困扰住我哋嘅压力咧吓？ 系今日又有另一个感浪，系咪？ 好啊，好啊。 咁咧，上次都系讲过啦，点样可以即系正面咧去即系卖甩嗰啲嘅陋习啊？系令我哋积极去面对一啲问题咧。咁、我哋成日都话啦，即系上次都有讲过就是說，就系话啊，原来呢啲拖延嘅陋习咧，都嚟自可能因为你有啲压力嘅问题。 系 咁上次又讲到话，我哋会唔会有啲矛盾啦、啊？咁、今次咧，我亦都想即系有一个感浪去提醒大家啦。啊，有阵时咧，会唔会我哋去睇一件事咧，点解会拖延，唔敢去面对，唔敢？如果你好中意嗰样嘢啊，你就应该心思思想去做啦。 系啊，即系正如你中意食嗰啲饭啊，你梗系会order 咗佢，自己主動去做咗佢啦。 咪咯，如果你即係媽媽買咗啲你好中意食嘅嘢啊，你就唔等啦，一開雪櫃就即刻 食曬啦。 咁所以其實喺心情上面，你已經知道你拖得嘅咧，即係有啲嘢發生嘅、 或者自己唔係咁 like 嘅嘢嚟嘅。 係啦，咁咧今日咧就想講呢、這個咧，可能係一個錯誤嘅定義。我哋有時咧一諗起咧，嗱，你問細路仔讀書，即係而家。可能都有啲同有啲細路仔會答你就係話，我都好中意讀書嘅咁樣。咁、但係咧有某程度咧，你會見到你會問一啲人嘅時候咧，一諗起翻工同讀書咧、就會扣連咗一啲比較負面或者一啲比較壓力嘅感覺嘅。 其實 例如會好辛苦啦， 俾人逼啦。 系啊，即刻就会，哎呀，我唔想翻工啊，初四咁嘅面口啦，咁样啦。咁点解嘅？有阵时，即系当然啦，你能够揾到一份工咧，系你好热血嘅，好有动力嘅，呢、這个真系好正。 好似我咁，我好中意广播嘅。 系啊，每朝听到即系你令到我哋又听到你把声又开心，系咪？咁现在咧就系话呢个错误嘅定型就系你将读书做嘢，甚至乎即系你觉得。压力就算做运动，可能有啲人都会觉得系好痛苦噶，好大压力噶，即系一个唔系一个 good 嘅感受嚟嘅时候咧，就会令到自己咧唔系好想做嗰件事啊，系啊，即系你会逃避嗰样嘢啊。 系 咁变相嘅时候，我哋可以点样咧？第一，我哋重新去观察翻呢一，譬如我做嘢咁样啦，我觉得做嘢好辛苦嘅、我定型咗咯，已经扣连咗咯，我觉得做嘢好辛苦嘅，就唔一定噶嘛。好啦，你客观啲去睇翻呢件事嘅时候，你睇翻其实我喺工作里边系咪真系冇乐趣嘅咧？真系坐低去自己去发掘一下，透过观察去揾翻寻找翻工作嘅新乐趣啊。 哦， 例如 系咧，点咧？有咩关键？ 例如我嗱，譬如我嘅工作，我有试过，譬如我会设计一啲活动俾人哋嘅。即係你知道我是一個社工嚟㗎嘛，咁有陣時都會搞下呢搞下路咁樣啦，咁咁、但係原來你重新去察覺翻嘅時候，啊其實原來我設計一個活動咧都可以令到別人快樂㗎喎、即係佢諗翻其實你個工作咧都會有一個成功感嚟嘅，你欣賞翻自己生出嚟嘅嘢先咯，即係好似如果你唔好話落文職都係㗎，你就算文員好似好 routine 好好穩定嘅工作咁樣啦，但係你都會欣賞下，你估嗰啲 Excel 表容易打嘅咩？ 係啊，好難嘅嗰啲。 對於我嚟講，我真係覺得係一件唔容易嘅事啊！ 嗰啲睇到我眼瓊瓊。 即係曬所有一啲嘅程式落去一個 Excel 咧，你想輸入一啲資料就已經彈曬你想要嘅結果出嚟啦。講真，我覺得可能對於文職嘅同事就呢啲好簡單啫，佢每日都要做或者幫人哋預備一啲嘅文件啦。但係咧，其實原來都唔係一件簡單嘅事。有冇去欣賞翻自己？其實啊，你幫到好多人嘅。 哦，即係多啲同人同自己講一句，其實我自己真係好叻嘅喎。 系啊，即系如果我真系好多谢，成日好多谢文职嘅同事嘅，因为咧有啲嘢真系唔系我可以识得去做，或者拿手啊。咁变相其实每一个工作，每一个岗位咧，其实佢做嘅嘢咧都有佢发挥嘅地方，只不过因为你太熟啦，你冇我唔觉得自己呢件事系叻嘅啫。咁变相 一路去做嘅时候，好冇生趣，或者即系一路做嘢就觉得做嘢好闷啊，或者好痛苦啊，又要赶起嗰啲数啊，乜乜乜。咁你要拆翻细就系欣赏翻自己，如果完成咗个工作嘅时候，可以带嚟啲乜嘢结果咧？系啊，即系第一就系话你错误定型咗工作系辛苦啦，咁会唔会重新去观察翻喺工作当中嘅乐趣？呢个所以第一个感觉就系 都要好好地思索一下自己嗰份工点样可以将佢变成一个令到自己有满足感喎、啊。 系啊，即系上次话我哋成日要赶死线，可能会好忙嘅，但系好少可会去谂翻，即系因为可能系个工作里边咧嗰个大海嗰度沉没咗咧，好少会去观察翻自己，去谂翻自己，讲翻个初心啊，点解你会做呢个工作嘅咁样去。透过观察，透过重新去即系厘定揾翻，咦嗰、那个乐趣喺边咧？都问翻话翻俾自己听，其实工作都会有一啲好嘅嘢喺度嘅，除咗系即系当然有人工啦，系咪？ 明白。 咁除此之外咧，都仲有一啲令到你想做呢份工嘅原因嘅。 成功感都好紧要噶、啊，其实呢个世界。 系啊，咁另外咧就系、是、第二个原因咧，就系话有阵时我哋太完美啊。系啦，无人完美噶嘛。是我哋处女座嘅人都系咁样，系咪？被认为话系追求完美啊，有追求完美倾向嘅一啲情况。咁有好多时咧，其实我都真系经历过，我真系有啲有少少追求完美嘅特质嘅，就系话因为咧我好想做好嗰件事啦。相反，前面咧嗰啲即系我哋之前讲嗰啲 point 就系话，因为佢担心做得唔好，咪逃避啦，好担心啦，好忧虑啦，唔想做啦。但系追求完美嘅人咧，就系因为佢太想做得好啊。跟住佢就会咧，即系花好多时间咧，就会令到谂下自己点样做好呢件事。但你知道啦，冇完美噶嘛，那个一路咧系冇止境噶，你追求那个空间。咁但系即系你都要同自己讲话，嗱呢个情况有啲咩嘢嘅问题出现咧？就是、你会停留咗好多咧喺前期嗰度咧唔 action 啊。因为你觉得好似未清楚、我未准备好、有啲资料仲未准备好、咁我咁样会做得唔好嘅、个结果。咁面上咧，你又系好斗争啦。咁可能你花咗好多嘅时间咧，就系、是都行唔到啊。咁咧，通常我哋就鼓励呢啲人就系话，你会唔会可以对自己仁慈一啲咧、即系 放轻自己啦。 系啦。即系你要追求卓越，就唔系追求完美，其实系做好你自己嗰件事。咁如果你真系完成咗嗰个工作嘅时候，你都问翻自己，你尽咗力未先？即系可能都会有啲瑕疵，你会睇到嘅。即系好似我之前啱啱前日咁样，我剪条片咁样啦。哎呀，好想唔甩 cut 咁样讲嗰句说话，剪咗佢啦。但我剪又剪得唔好，咁不如接受自己。咦，其實兩分幾鐘都好順暢啦！我之前拍咗一條片俾人哋，咁爭少少 kick 咗一 kick， 咁但係其實我盡咗力去做噶啦，我都欣賞翻自己。雖然嗰個即係嗰個錄影唔係我如我所咁完美，但係都好好噶咯咁樣咯。咁你要即係去分析翻俾自己聽，咁面上就唔會話會唔會因為覺得自己做得唔完美而拖咗嗰件事唔去做咯？咁要接即係你都要同自己講下。要对自己仁慈一啲， 系即系唔好下下咧逼到自己咁尽啊！即系放翻多啲空间俾自己，咁啊有啲嘅位咧，自己又好，或者朋友身边嘅人咧，又可以赞下自己，即系多啲呢一类咁正向嘅嘢咧，我哋个人先至可以将嗰啲一个人咧下下单枪匹马做嘅，冇错啦， 系啊嘅嘢化翻做一个好嘅嘢咯，系啊。 哦，咁啊呢啲都好紧要啊！呢啲 tips 咧，即系喺特别而家叫做抗疫期间啊，哇！大家真系要。好努力啦，就 是、 面对住呢个压力，同埋好好地调节自己嘅心情。 即系要接受呢个世界系而家系有啲瑕疵，同埋唔系好完美嘅。即 系 可能你 plan 好晒所有嘅完美嘅行程啊，你嘅 plan 啊， 去唔到嘅咁样， 去唔到嘅，其实都系即系明白嘅。你自己，但系你又欣赏翻自己努力咗去 plan。又唔係話下年唔得嘅，或者係後年唔得嘅，咁遲啲先再做咯。雖然依家做唔到， 係咯，咁啊， 因為如果你就諗唔通，你就會好敏感噶啦。 係啊，樣嘢就唔好令到自己影響心情嘅大前提底下咧，就去考慮下佢哋咯，係咪？ 冇錯。 好啦，唔該曬 Cycle 啦，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拜拜。 好啦，拜拜。 Yeah.

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嚟到7:08啦吓，咁啊而家扭开心机啊，净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一个频道嘅啫，咁啊分途广播之后咧，晨光第一线啊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吓，直播室啊继续咧，除咗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咧，咦芭比林慧都翻咗嚟，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今日8月27日啦吓，哇眨下眼咧。今年都真係過得幾快喎、 啊！今年係快啊，尤其是咧，我諗我哋呢一啲咧，即係叫做雙職家長啊，爹哋媽咪都要翻工嗰啲咧，特別覺得今年啲時間咧，簡直係倍速前進啊！ 即係翻到屋企嘅時候咧，係第二個嘅，我用戰場嚟形容啦。即系唔系话唔中意自己小朋友，而系你系要扭尽六任啊，去到谂下点样可以令到佢可以学习得更加好，因为佢哋冇得翻学啊。冇得翻學咧，就將嗰個叫做教育嘅責任咧，其實就放咗喺屋企其他即係長輩嘅身上邊。 嗯， 我屋企咧就放咗喺我同太太身上邊啦。要點樣教好佢啊？你知道小朋友咧，即係我同芭比都認同一句説話，就佢哋淨係驚老師嘅啫， 係 唔驚阿爸阿媽噶。 我都覺得係， 即係阿爸阿媽同佢講嘢三催四請咧，都唔係好做。但係咧有陣時偶爾咧帶佢翻幼稚園，譬如攞下功課，見下啲班主任啦。哇！喂，暗春咁樣嘅喎，啲小朋友。 正所謂老師講一句嘢就好過我哋講一百句。 你都係老師嚟噶嘛？你都應該有嗰種氣場噶。 弊長，我唔係教我個女個老師咧。我諗如果我係嘅話咧，可能都有呢個作用嘅。但係咧，我就覺得即係因為好多學校咧，來年都即係未必能夠話有一啲嘅面對面課堂啦，尤其是九月嘅時候啦。咁其實咧，相信好多學校咧都會紛紛同啲家長協調啦。到底咧未來開學嘅時候咧？我哋会点样去教学呢？你哋应该准备一个乜嘢嘅方法啊，或者系模式去陪你嘅子女学习呢？ 我已经准备咗个平板啊， 系咪啊？ 系啊，因为要平板开学啊，而家。 其实我都准备咗，不过我就仲未俾我个女去拎出嚟试，因为咧一来我就谂住保存啲新鲜感啦，二来就系我想佢分得好清楚呢一样嘢纯粹系攞嚟上堂嘅啫，系啦，就唔会有其他娱乐或者系即系攞嚟玩啊或者睇片嘅形式， 所以咧 唔会有噶啦。 我嗰个平板俾佢上堂嗰个咧，都 delete 晒所有机会会俾佢玩到嘅嗰啲 app。 做得啱啊！ 即系等佢就系觉得以后你望到呢部机咧。冇其他用途噶啦，翻学啦，系啦，就系咁样，咁咪希望佢可以集中翻精神咯，系啊。 咁但系咧，无形之间咧，我都听身边好多朋友讲啦，咁同埋我自己都同自己学校嗰间对比下啦。哇，原来咧来年九月份咧，对于家长嘅要求咧都真系颇高啊，因为好多家长都话哇，原来咧好多嘢都要家长落手落脚亲自去做啊。 你嗰度有啲咩要你做啊？ 啊，犀利咯！佢寫到明九至十月咧，就係盡量請家長每一次都陪同子女上堂。我而家諗緊，我咪有排請假咧。 即係上嗰個平板，我都要家長陪伴啊！ 因為要直播啊，佢想你教識個小朋友喺屋企點樣去上直播課程，你先放手由得其他人陪佢上啊！ 喺聽到都一額汗喎。 係咧， 係啊！我唔知聽眾有啲乜嘢咧，關於即係呢一方面嘅心得咧，如果有嘅話，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啊，最好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啊，有白元路同埋芭比啦。电话侧边今日咧系 Sammy 啊，早晨啊 ，Sammy。 早晨 ，Sammy。 早晨，大家好啊！好耐冇见啊！ 好耐冇见啊！隔住个电话都 feel 到你而家个样啊，系掘住我啊！ 吓边有微笑嘅？ 微笑咁咩？系咩？系灿烂嘅，系甜蜜 嘅， 系嘛？ 灯痕只眼嘅微笑啊！ 哇！咁你又灯痕只眼睇下今日嘅交通消息系点，好唔好啊？ 好啊，先提提大家咧，有个封路嘅喺九龙啊，咁受到山泥倾泻影响咧，而家咧介乎慈云山道同埋泽山道嘅沙田坳道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嘅。咁啊，讲多一次啦，介乎慈云山道同埋泽山道嘅沙田坳道咧，唯一行车线都系会封闭嘅。咁啊，记得咧，经过咧 冇路行噶咯，你话唯一行车线， 要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可能都要改其他嘅道路啊，咁样咯。咁啊，另外咧喺港岛嗰边咧，柴湾嘅永平街咧都有道路工程嘅。咁啊，朝早九点开始啦，至到晏昼六点钟咧，所有嘅车辆咧都不能够由永平街左转入去柴湾道。咁啊，最后提揸车嘅朋友咧，路面都有啲湿滑啦，见今朝都有啲毛毛雨啊，记得小心驾驶啊！ 是啊，而家天气呢都真係有时大雨，有时呢又出返太阳咁啊，咁啊驾驶人士小心突然之间嘅路滑啦，係咪咁啊， 如果你係。最紧要啊，大家小心啲啦。 係啊，咁啊即係出街嘅朋友要得下遮啦，遮下太阳又好，遮下雨水都好啦，係咪 同埋呢把握呢个机会啊，咁啱即係都咁耐冇同大家讲嘢呢，大家身体健康。 哇 啱听啊！呢句 不过你啲通好似拜年咁样嘅， 系嘅。哎呀，都好啦，冇讲嘢嘛，讲嘢大声啲咯。 好啦，好啦，好啦。哎呀，咁啊，下次再同你讲过啦，好嘛 ，Sammy。唔该晒你，拜 拜。 好啊，咁啊，天气方面咧，就睇下出边啊。O 先，早晨啊 ，O。 系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啦，咁多位。 早晨，出边嘅天气如何咧？ 今日天气咧，麻麻地啦，咁啊，收起咗上个礼拜啊连日嚟嘅一个太阳啦，咁啊，要落雨啦，咁但系呢一刻咧都系阴阴天啫，未落出雨嘅，咁但系依家望去天空上边咧，都系全部都系灰云、灰云、灰云啦，咁啊，feel 到今日可能晏啲嘅时间都会继续落雨啦，咁啊雷唔雷暴就此刻啊未感受到，咁啊要交俾转个头咧，小白详细嘅。天气报告先讲得 好。你突然之间咁讲出边个天气，令我谂起咩咧？郑伊健同谭小环。 哦， 系啊。 如果天空要下雨啊， 系啊，真系啊，今日雨都唔使如果，应该都好大好大， 应该都会啦， 系啊， 会唔会下雨啦？咁啊，所以头先 Sammy 都讲得好啱啊，啲驾驶人士咧就要多啲忍让啦，咁啊，亦都咧即系睇到喺自己条胎啦，掂唔掂啦，咁啊唔掂咧，即系唔好悭过少少钱啦，亦都唔好搏啊吓，因为咧好容易因小失大嘅，你可能会觉得喂换四条胎咁样，或者换胎话都冇咗千零二千蚊，最平咁样先算啦。咁但系啊，如果你撞到人哋啊，赔嗰千零二千蚊，就算啲乜嘢啊，所以都系。即系唔好因小失大啦，奉劝咁多位车主朋友，同埋最贵系咩？最贵系自己条命噶嘛。 咁梗系啦， 系啊，所以就大家要小心小心啦。 冇错啦，小心驾驶系最紧要，同埋咧，你想最快去到目的地，其实咧就系最多嘅忍让啊，喺道路上面咁就最好啦吓。 系啊，俾啲耐性。 好啦，好，唔该晒欧吓，咁啊，转头今朝 spot 到你再打俾你啦，唔该晒啊吓。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是有雷暴的，最高的气温会到31度的，咁啊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都是天晴和酷热的。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1至2嘅低水平嚟噶。咁啊，空气方面啊都几好啦。 系 咁啊，希望咧朝头早落完雨之后咧，咁啊快啲雨过天晴啦。 冇错， 都会系噶啦。因为天文台九天 一定会嘅 九天天气预示俾我哋都知道咧，就系嚟紧嗰一个星期咧都系猛太阳嘅日子。啊，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啦吓。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咧，我哋又上堂啦 ，Barbie。 冇错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的晨光大学又是时候讲一些法律有关的议题了。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就接通了大壮咪了。早晨，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啊，呢排咧成日都听到有一个字眼咧叫做私人检控，到底系乜东东嚟嘅咧？大壮咪。 系咯，啲咁私人嘅嘢有乜好讲系嘛？ 唔系应该留翻俾自己咩？我啲人成日话尊重私隐噶嘛。 啊，啲人以为系咪检控可以私有化系嘛？ 啊，点样私有化法先？自己同自己审，即系两公婆扮埋个门闹餐饱咁啊！ 哇，闩埋门就唔知检控啊，真系。 哎呀， 多好多嘢添。不过咧，就系、是、其实我哋呢、這个啊节目仔咧，都成年前咧提及过咧，即系私人检控嗰啲东西啦，就话如果有。市民自己咧，即系唔系警方啊，唔系律政处咧，就提出咗呢个私人检控咧，咁律政司司长咧 是有权介入的。 是。 那介入了呢，就是 A 就可以选择继续检控啦。那 B 呢就可以呢同佢切控嘅。 嗯。 那现在呢就这个星期呢的报章呢就提及就说有两宗的案件呢一拼过呢律政司司长呢就去到这个裁判法院呢就是要求呢就是、介入。同埋呢亦都将两宗案件呢都切控嘅。 是。 咁引起咗呢一啲讨论啦话题啦咁样。 嗯。 咁可能可以直接就入呢啲案件嚟讲呢因为暂时就撤销咗啦。 嗯。 听众都可以喺传媒啲知道啦留意到就两宗案件呢一宗就话简称呢就係、是、西湾河嘅警员呢就开枪事件啦。 嗯。 另外一宗呢就是、个的士司机呢就话喺啲群众里面撞到人啦咁样。 嗯。 咁交通事件。先咁讲就话其实以前都略提过啦。咁啊，点解会有私人检控噶？检控唔系由政府负责嘅咩？咁其实可能咧，我哋就因为系现金嘅概念嚟嘅。 嗯哼。 啊，因为检控呢样嘢咧，就系洋人嗰边啦，佢哋嘅发展咧，要咁睇啊，用一啲初阶版、低级世界史啊，啲西史咧，欧洲嗰边咧，知道佢哋以前系啲分好多琐碎嘅国仔嚟噶嘛。 嗯哼。 咁几时会有什么检控呢就喺啲咁嘅细嘅领域里面呢好多时就如果有人偷牛偷羊啊呢啲咁嘅鼠窃狗偷呢咁、那个国王呢就宁可你啲大地主呢就自己去拉咗呢就自己去告佢个个都係匹夫有责咁样因为资源问题嘛。咁直到后来啦咁所谓就话啲国家概念啊民族主义啊慢慢兴起呢咁先至呢啲嘢应该由公家去做。咁先有咗个检控以国家名义起诉咁嘅概念嘅，咁先嚟。咁所以其实私人检控咧系咁嘅简单而言嘅历史嘅源流落嚟，所以始终咧留翻喺书。咁但系要留意咧就系佢系检控嚟嘅，就唔系民事索偿。 系 检控咗咧，就即系话如果被检控者咧系如果系输咗嘅话咧，就定罪嘅，有案底啦。咁另外呢就嗰个法庭呢亦都可以处罚佢㗎喇。处罚佢之中呢就包括可以判刑啊判监咁样。 嗯。 所以同民事索偿有个分别。 对。 情况就咁。 嗯哼。 咁呢啲就简单历史啦。 嗯。 不过套用返现今嚟讲呢有啲讨论就话喂咁律政司司长介入是不是应该有些交代呢这样、 你意思是向公众交代吗 是啊公众就要求有些这样的东西、当然就是那个告发人呢他 informant 那边当然很多说话很多很多声音吵啦这样、因为始终都是透过媒体去了解呢、已知的东西呢是有限的不过我就这样看啦那两宗案件呢似乎就是律政司那边有人上了法庭跟法官呢是讲述咗啲嘢之后咧，法官都同意咧，系两宗案件系撤销咗。 嗯， 啊，咁我估计就系所谓撤销就系 withdraw 咗，即系，喺法律上咧，系啦，咁即系话咧系有机会，如果嗰个提出告发的人咧系再次想尝试嘅话咧，似乎仲未完噶， 即系可以再嚟过嘛？ 啊，咁呢个就当然要当局者先清楚啦，旁观者有啲迷啊。 嗯。 但是呢我哋见到就係、是、照報道就係、是、一宗呢就係、是、西灣河就開槍嗰件呢咁、提出告發嘅人呢又好似話係唔會傳召個傷者嘅咁呢個就比較得意啲咁所以律政司嗰邊就大條道理啦就係話呢個成功檢控機會低呀、咁樣你留意到呢就係、是、其實法官呢本來聽咗單方面即係嗰個所謂 informant 佢哋嘅說法呢係批出咗傳票㗎嘛 係呀 咁所以而家律政司走落去咧，佢有另外一个说法咧，咁就唔系双方打对台噶，而系佢系走落去嗱，我咧就替代佢，不过我就话俾你知咧，就成功机会唔高，原因系一二三四五咁嘅数出嚟。咁、裁判官咧就接纳，咁啊俾佢咧系就撤销咗嗰个检控。好啦，呢度咧就都仲有多少嘅睇落去嘅事实上嘅理由啊？但另外一宗呢个交通案呢就比较得意啲啦因为佢话律政司嗰边嘅理据呢就话都唔知道嗰个司机呢系唔喺度操控緊嘅车辆咁样。 係。 因为我哋平时呢如果系上得交通停多嗰啲定重呢即系唔好彩都留意到呢系好容易呢即系交通案呢系上身嘅。因为一 般嚟讲啲道路交通啲法例咧，对于个司机嘅要求咧，个标准好高。系 当然啦。 吓、啊，咁有时候就算系其他道路使用者，即系譬如两架车碰撞啦，咁啊甲啊话越啊越啊话翻啊甲咁，法庭成日都话哪一甲，即使系越错咧吓。啊不过你都错噶嘛，咁啊啲洋人就咩 two wrongs 咧就唔可以 do one right 噶，啊佢错一件事，睇人哋有冇错，啊咁即鬼叫你都错咩？咁错咪有罪咯咁样，咁所以如果咧系成日有啲人要抗辩上咧，睇个司机就话啊司机身体不适啊，或者系当时咧系受到啲不由自主嘅影响啊，好似啲电视唔知卖咩药嘅广告咁嘅样啊，成日的士都要掟个弯咁。那些情形是要拿很多所谓医疗的证据啊报告呢就给律政司司长那边看。都不一定呢肯就这么随便撤控的。 嗯 啊、所以现在这次呢他们可以下到个断语呢还向法庭就述说呢就说这个司机当时不是控制着的车呢那撤了的话那可能呢如果话声给市民听为什么他今次基于什么确切的理据去撤控咧，就会大家个心啊会舒服啲咯。 嗯，作为旁观者咧，反而我就好想知道啦。嗱，照计咧，如果一单案件咧要去成立咧，咁首先就报案啦，然之后就会经过呢个调查啊、搜证啊等等嘅过程，最嬲尾先上庭啦。咁既然啦，所有嘢都齐晒喺个庭上面，嗱，好多人而家咧去到呢一个地步咧，就会觉得啊，咪有啲嘅咩幕后嘅权力啊，定还是系单方面咧想操控，令到呢一件事可以撤销成功啊？即大家就有一个咁嘅感觉，但其实会唔会实质上系因为好多理据啊，或者根本上咧当中嗰个程序都进行唔到，先至会大家都考虑啊，系咯，不如撤销啦咁样噶。 嗱，因为正就因为佢冇公开啊嘛，平时好多时话咩公平公开啊公正咁先大家睇到噶嘛。 嗯， 冇错啦，因为香港咧有一个都几好嘅制度嘅，咁啊即系报警咧，咁啊警察叔叔咧有个 machinery 有个机器咧就会开动噶啦。 嗯。 啊，咁佢听咗报案啦，落咗口供啦，觉得系应该有案去做嘅，啊，咁佢哋咪会搜证咯。 系啊。 搜证即系所谓查案啦，如果查完晒之后觉得系有得去嘅一单嘢，咁佢咪去检控咯。咁 系。 咁人就辩方咧就会同警察咧就攞翻啲料嘅。 嗯。 啊，所谓做。英文叫 discovery， 即是要披露翻嗰啲資料、啲材料，啊、你揾咩嚟告我啊？咁樣，咁跟住如果係要告到上庭嘅，咪等辯方去抗辯咯。控方咧就攞曬啲證據出嚟，公公道道、清清楚楚嘅。 咁即係話，其實所有嘅口供啊，或者搜集到嘅一啲證據咧，都係控辯雙方絕對係透明嘅咯。 應該就係嘅，所以如果你提咗呢一點咧，不如咁睇啦。 嗯 就住交通嗰宗案件咧，佢要似乎有啲傷者噶嘛。 系 我唔知道今次咧提出刑事檢控嗰啲人士咧，有冇機會咧係同警方嗰邊咧攞到一啲乜嘢關於即係件交通案佢哋調查所得。 嗯。 咁但係平常嚟講咧，如果係警方嚇佢調查完之後孤物論咧，佢有冇作出刑事檢控咧？ 嗯。 往後就住一宗咁嘅交通事故咧，啊，如果係有啲傷者啊。想作出一个索偿，即系向嗰个司机或者车主之类啊，咁佢系可以咧向警方作出一个披露资料啊文件嘅要求嘅。 嗯， 情况你有啲似即系如果民事诉讼咧，索偿人咧同埋被索偿嗰边咧啲申请人咧，两边咧互相之间咧，其实个规矩就系都要披露翻自己手上嗰啲资料嘅，除非系讲出一个好好嘅咩特权咧，你又唔俾披露嘅啫。 嗯， 咁所以我唔知道佢哋提出私人检控究竟系真系好似啲人猜测，系纯粹政治性嘅啫咁嘅样。咁佢玩下花招，梗系可能冇做嘢啦。 嗯， 但系假如如果系替嗰啲伤者去出头嘅话咧，或者伤者都有想参与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可以问咧，即系有冇嗰啲资料咧可以披露俾佢睇。 系， 咁当然啦，睇咗资料之后，原来咧好确凿。就是个的士司机本身是没能力揸车的这样，你告都告不入啦。 但是告不入可不可以都索偿到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来的了。因为他那个举证标准不同的嘛。刑事检控呢就去到所谓毫无合理疑点，你当默书一百分咁啦，即系冇嘢差嘅， 先至可以符合到嗰条罪嘅。 系啦，先入到罪嘅，但系民事索偿咧，佢有叫做对比嘅可能性，即系话。只要 on the balance of probability， 即系百分满分五十分合格咧，嗌一分咧，你都可以已经系证明到对方咧有责任。 嗯， 咁啊，剩得落嚟就赔几多噶啦。 系。 咁所以标准唔同，要求亦都唔同。咁只不过就话人哋唔高喎，点解呢？咁可唔可以查究呢？咁我諗一呢就为佢哋自己啦，二呢其实政府另一个角度，我个人睇法就睇下即係个的士司机系咪真係有啲好值得控方需要担心或者考虑嘅因素呢，唔作检控。有啲情况出现可能呢就因为嗰个控方呢意思即係唔系讲个私人检控嗰方，可能律政司嗰方若然呢有啲系关于到嗰个司机亦都系嗰啲个人私隐嚟嘅，佢又唔想披露嘅，譬如佢唔知冇暗病，我唔系话佢即系有啲理由，佢哋检控科睇咗觉得都唔应该检控咁， 但又唔可以话俾人听， 系啦，咁嘅情形就咁都可以有方法处理嘅，系嘛，咁始终可以以免个舆论咧出现咗一啲即系咁嘅声音啦，咁大家安心咯，又系嗰句。 系啦，坊间就有好多唔同嘅揣测啊，不过我又觉得凡事都有好多可能性嘅，咁我相信呢啲事件咧，大家点样揣测都冇用啦，除非问翻当事人嘅啫，如果唔系都冇人知个真相系点咯。 但无论如何咧，我都唔期望啲人咧，即系话系用啲情绪去谂嘢咯，即系我哋之所以有个法律制度，就希望啲人理性，即系讲道理噶嘛。 系 你讲开就我谂起，即系啱啱而家做紧嘅死因言讯啦，嗰位陈小妹妹即系过咗身，开死因言讯。咁但系咧就佢帮呢个 corona 嗰边嘅官员咧就话翻俾言讯主任听咧，就系话原来咧个小妹妹嘅家人咧受到出边啲人嘅滋扰。咁搞到要咧特别通道去，都系影出嚟有啲人咧系即系污言秽语咁样去闹人哋嘅妈妈。咁人情世故上咧，其实个女女走咗唔会啲屋企人高兴噶啦。 系啊，当然啦。 姑勿论啲旁观者自己有咩睇法、结论，甚至乎佢哋期望嘅事情啊，咁佢咪喺自己嘅小世界里边谂咯。但系咁样公然咧去骚扰咧，我会用呢个字眼吓。即系死者嘅妈妈咧，呢、這个真系法律上即系干扰证人啊！呢样嘢就本身可以送官救治啦。咁、道德上都系即系自己要谂谂吓，点解要做啲咁嘅嘢咧？ 好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凭良心做事啦。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壮咪。 好，唔该，拜拜。 晨光大学 凭良心做事啊，真系话易又好易，话难又好难、啊。 难同易都系要咁做噶，小白。 咁啊系啊吓，咁我哋先听咧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依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警方前日拘捕一男一女，分别17和65岁，涉嫌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外骚扰一名死因言讯证人。两人各被暂控一项在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罪，今日稍后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星期一，在西九龙法院大楼外，一名死因言讯证人完成作供并离开法院的时候，被大约10人包围和辱骂，有人一度阻止证人搭私家车离开。警方第二日在法院外认出两人，将他们拘捕，并通缉同案至少7名年约40至60岁的女子。美国商务部将24间中国企业列入实体名单，国务院就对各部分中国个人实施签证限制。美方话有关的企业和个人参与在南海有主权争议岛礁上的中方建设和军事行动。美方将会限制向名单上的企业销售美制商品和一些在美国国外生产但含有美国成分或者技术的产品。如果要向名单上的企业销售货品，必须先向美国当局申请许可证，将会面对很高的审批门槛。美国一直指责中国军事化南海，威吓想开发南海资源的亚洲邻国。中国宣称拥有南海大约90%水域的主权，但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国都声称拥有部分水域的主权。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强调，应该由直接有关的国家通过和平对话和协商，解决涉及南海领土和管辖权的争议。

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嚟到今朝 spot 到你啦，咁啊除咗有我之外咧，咁啊 O 都喺电话入边，早晨啊 O， 系早晨啊，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今日咧先嚟跟进下美斯啊呢、這个究竟会去边一个新东家啦， 好多好多个估法喎而家， 你觉得美斯会有机会去边一个新东家？纯粹估计嘅啫， 纯粹估，我而家呢一刻咧、我会觉得系巴黎。 巴黎聖日耳門， 巴黎聖日耳門、即 係 去到同尼馬相劍合璧咯。嗱，我有睇過有啲甚至乎估佢去祖雲達斯嘅、即係同 C 朗相劍合璧啦。但係嗰個咧就太貴啦，兩個都好貴啊，最貴嗰兩個。跟住另外就係、曼城又有啦，但係曼城又可能哥迪奧拿又覺得咁，你而家都唔係以前嘅美斯咁，我唔知道會唔會咁諗啦。都系我估啫， 系啦，都系你去估计啦。咁美斯同埋佢嘅经理人咧，先系最大决定权嘅。咁啊，头先小白估嗰啲咧，球会全部都有传啲风声出嚟啦。 拜仁有冇传啊？拜仁， 拜仁冇传，系拜仁冇传。估计都唔系好想去德国踢波噶啦。同埋讲真啦，美斯就真系唔系好啱踢德甲嘅。如果真系你知道，譬如喂，大家前锋线即系。利雲道夫斯基同佢咁講緊，你話喂身材係咪一定冇得打啊？可唔可以靠速度屈啊？咁都可以嘅。不過德甲就傾向啲高大啲嘅前鋒咯，同埋佢哋本身嘅踢法都係咁。你話喂舊派少少嘅湯馬士梅拿，以至利雲道夫斯基，又調翻轉頭，喂，譬如而家新啲嘅多蒙特嗰個後生仔夏蘭特咁樣，都係啲身材高大啲嘅球員、比較佔優啲啊。 同埋有個好大嘅問題咧，就係本身拜仁唔需要靠美斯都可以三冠王啦。係 啊， 係咪先？ 咁可能有埋美斯就再如虎添翼。 我驚有美斯 呢個風聲嘅， 為咗要調教美斯嗰個嘅步伐啊，或者個踢法咧，令到隊波咧就未必係咁理想 嘅。係啊，有機會會拖垮球隊㗎。係 啊， 頭先小白都提過啦，曼城咧暫時就傳出最大熱啦，有機會咧同阿美斯咧簽約嘅。咁第二咧就已經去到國米喎。其實咧國際米蘭咧都係幾想美斯去加盟嘅。咁而且喺意大利呢個地方咧，咁你就會見到哇C 朗同埋美斯又可以鬥法咯。咁C 朗就繼續效力祖記啦。咁國米方面就有美斯咁啊，究竟會唔會將個戰場由西班牙嗰度轉咗去意大利嗰度去較勁咧？咁呢個都係可能啊！球迷們相當期待嘅咁樣啊！暫時呢一個呼聲咧都係有喺度嘅。咁當然更加多其他嘅球會都會講啲嘢出嚟，或者發表一啲言論，想吸納美斯啦。咁點解要發出呢一個言論呢？其實好簡單嘅啫，證明咧我球會仲有錢嘅。咁如果我簽唔到美斯嘅話咧，其他大牌嘅球星咧可以過嚟啊！包括邊幾隊球隊咧，就係咧曼聯同埋利物浦啊！都有咧傳出咧話想買美斯嘅。呢、这、一個嘅叫做計劃咁樣啦，咁當然啦，即係美斯情歸何處咧，就真係未知啊！ 你自己咧，你自己估佢去邊咧？ 我啊， 你又問咗我，我話估巴黎啦。 我估佢去中超咯，咁有錢係咪先？咁啊， 但佢唔想去中超咧，可能 你信唔信美斯有一日會踢中超咧？咁樣我又調翻轉問你啦。 我唔信啊！ 你唔信？ 我唔信。 去到球員嘅尾巴嘅時候，即係好似科蘭咁樣嚟咗香港踢波咁樣，都有嘅。 但我會覺得，就算美斯咧，即係去揾一個叫做次檔級嘅聯賽去踢咧，我覺得佢反而會考慮，譬如澳洲或者係美國呢啲地方。 系啦，咁啊，美职联嘅球会咧都有啊，向美斯招手嘅，你放心咁啊。不过暂时呼声就未算最高啦，但系都可以谂谂度度嘅。咁啊，头先都讲过啦，美斯情归何处就要。等美斯同埋佢嘅經理人去諗啦。不過咧，佢唔少嘅新舊隊友咧都表示支持嘅。前巴塞嘅隊長啦，佩奧爾咧即時喺社交平台嗰度咧聲援啊，佢係咁樣講嘅：尊重同埋咧敬佩隊友美斯，我會全力支持你嘅，撐你好兄弟。呢個留言咧亦都獲得 巴塞嘅前锋啊，苏亚雷斯咧就拍手掌啊，有个 emoji 去回应翻咁啊。不过咧，球队嘅一啲新旧队友就撑美斯啦。不过咧，球迷相当心痛啊，有大批嘅粉丝咧拎住美斯嘅波衫咧，去到巴塞嘅主场馆啊，老型球场外边咧聚集同埋请愿啊，希望咧美斯收回离队嘅要求，亦都咧请求巴塞咧尽力挽留佢啊！当然咧，讲紧想巴塞挽留佢咧，就要新嘅主帅啦，朗卢高文啊去出声啦。但系咧，朗卢高文咧就有啲外国传媒就讲啦，话佢其实直接咧就令到美斯想走嘅，因为咧佢将咧美斯啊喺更衣室嘅特权咧。亦都係減少 咗， 係啦。咁啊，究竟會唔會因為咁樣咧？美斯覺得冇面子咧，橫掂都係咁啦，決定走啦咁樣啊嚇。咁啊，繼續跟進住事態嘅發展啦。呢件事都會喺球壇上邊咧引起軒然大波啊嚇。咁啊，轉個角度講埋 NBA 方面啦 ，NBA 季後賽咧，咁啊上演咗兩場嘅季後賽啦。之前咧 Game Five 嘅大戰啦，咁啊獨行俠同埋金塊咧命運就各異啦，一個咧命懸一線，一個咧就重燃希望啊！快艇嘅保罗佐治咧，琴日啊终于回魂啦吓，攻入咧全场最高嘅35分，咁啊连同咧李安纳嘅32分咧，最终咧快艇以154-111咧大胜啊独行侠啊吓，今场咧同时创下咗多个纪录嘅，包括咧154分咧系快艇历史上边啊，即系洛杉矶快艇咧上喺历史上边季后赛咧单场最高嘅分数嚟嘅。不过咧NBA 方面咧，头先大家都可能有听到新闻咧，就系咧关于一啲咧示威嘅浪潮啦，或者嗰啲平權嘅事件啦，咁啊種族嘅問題啦，咁啊有機會咧又會停一停啊，同埋所有嘢咧頭先睇到佢哋官方嗰、那個叫做 Twitter 咧就話啊有啲嘢要 hold 住先啊，咁啊 put on hold 咁樣，咁啊因為有啲球隊啊，即係譬如頭先講墨爾沃基公鹿啦，咁啊都想啊個比賽褪後啲先進行，或者咧想唔打呢一場比賽咁樣，咁啊因為唔同嘅事件去牽引住啦，咁究竟NBA 今年嘅總決賽或者季後賽可以話係咧一波唔止三折啦，一波四五折都嚟啦。之前咧就有疫情影響啦，依家就呢個黑人平權事件啦，咁啊再然後或者有啲球員又有機會確診，咁究竟件事會最後點樣咧？大家係咪好開心喺個樂園嗰度諗住繼續留多一個月又一個月咧？咁但係今個球季未完成到，嚟緊十月尾又要開另一個球季咯。 係啊，咁咪唯有再押後咯。嗱，因為除咗就係公鹿對魔術嘅比賽之外咧，咁啊亦都包括咧就係西岸嘅季後賽首圈嘅火箭對雷霆啊，同埋湖人對拓荒者嘅比賽咧，其實而家都係即係叫做咧暫時停咗咧就三場嘅比賽先。 係。 咁嗰三場咧係擲日咧都未有一個日期噶。 係，即係擲極都擲唔到日啦。 擲極都擲唔到啊！到底幾時先至可以打翻波咁樣？咁啊，歐都講咗個重點啊！咁你十月尾又話開波。 其实啲球员唔够休息噶嘛，同埋你下一季会有啲新秀加盟噶嘛，嗰啲新秀，哇，有啲又话新秀状元啊，又话新秀榜眼，有啲好劲嘅球员。咁但系呢啲好劲嘅球员，其实未必融入到队球队、哦，咁会唔会系会令到下一季嘅球季都继续打得差咧？咁同埋你唔系支支球队都入到季后赛噶嘛？有啲今年真系打得差啲啊，可能咧即系个季后赛嘅名额咧已经满咗，佢入唔到季后赛，咁佢未有好大段时间都系喺度休养生息咯。咁好听就话休养生息啫，唔好听就即系嘛停工啦、啊。咁。亦都下個球季可能褪到去十一月中啊，或者十二月先開波。哇，咁啲球員個狀態未必 keep 得到喎，有啲會肥啦， 養懶曬個人。 係啦，好似我哋抗疫期間，我哋都長咗唔少知識同埋長咗唔少肥膏啦，咁樣。咁啊，希望啲球員都要 keep 住啲身心靈健康啊嚇，咁啊繼續咧睇住美斯轉會同埋 NBA 啊呢個情況嘅發展啊，而你想知道更加多嘅消息，就要聽住今朝 Sport 到你啦。 I know we're getting old, and the lines on our hands have changed, but you still look at me the same. Hey mom, guess what? You're really tough, and I know you did all you could just to make sure my life was good. Sorry for the fights and the tone of my voice. Sorry for the nights when I made the wrong choice. Life is flying by and it's hitting me now. I hope it's not, but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please come close.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you know. I don't wanna cry, I'm bad at goodbye.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then let's do the things we always do. Like go to the mall and buy some shoes. I don't wanna cry, I'm bad at goodbye.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Hey Dad, what's up? Miss you so much. Yeah, the shade of your hair has changed, but I look up to you the same. Taught me how to fish, taught me how to ride a bike, taught me how to love, how to treat a woman right. Life is flying by and it's hitting me now. I hope it's not, but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please come close.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you know. I don't wanna cry, I'm bad at goodbye.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then let's do the things we always do. Like go for a drive or watch the news. I don't wanna cry, I'm bad at goodbye.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Sit back, don't go so fast.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please come close.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you know. I don't wanna cry, I'm bad at goodbye.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so let's do the things we always do. Or maybe we try something brand new. I don't wanna cry, I'm bad at goodbye. 到底唱咗自己呢首歌嘅歌名几多次咧？吓， 嗯， 好 多次 啊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佢系 Lenny。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翻到嚟七点四十九分嘅时间，晨光第一线，早晨 ，Barbie。 早晨啊，白元浩小白。 嗨，你好啊，吓，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视野啦。 嗯，今朝早咧想同大家讲下咧，最近咧都非常之热门嘅一样嘢。 嗯。 咁咧就系一啲网上嘅课堂。 哎呀。 咁啊，话说 咧，我哋经历都好深。 诶，冇错嘅。咁但系你喺同仔仔一齐上网课嘅时候咧，经历过最得意或者最令你印象深刻嘅会系乜嘢啊？ 就是所有人一起可以咁多个格仔入面全部一起不专心的咯。这个真的很印象深刻的。因为呢你以为大家啲小朋友啊对住个平板都应该很开心望 着。最多发吽豆啫嘛。 对啦发吽豆啊睡觉啊这些啦睡觉我都见过。但可以全部一起不大家不知道大家讲什么因为大家在嗌紧。 嗯。 跟着大家一起讲紧嘢 喎。 然后冇一个人是集中 focus 件事。可能喺度嗌啊玩啊 咁点上堂、啊、 我都唔知道、啊、 我真係觉得好高难度其实多过两个人一起讲嘢呢已经听唔到㗎啦、 啊、 如果你话有咁多小朋友一起讲嘢呢我諗都几吵、 哎、但係用个平板 interview 我都试过喎 点样平板 interview 因为我仔仔嚟緊 K3 嘛咁佢、嗯、要、都搵啲小学 interview 下啦演下啦咁样咁、interview 嘅时候就好乖好公正啦、 嗯、 即係首先呢就、第一个老师佢会讲咗啲好简单嘅嘢咁我哋又即係真係轮流 㗎 咁讲完问完之后我哋又答啦跟住又轮到第二位老师佢都会讲啦跟住我哋就交俾第二位老师啦跟住、 嗯、 第二位老师就喺又係第二个 Windows 个口嗰度就讲嘢咁样其实成件事呢是觉得靓仔嘅，即系如果你问我，我又觉得 是 OK 的，舒服的，就不会说好像上堂那种那么惨烈的情况出现。 嗯， 是啦。 个人数始终少啲啦， 人数少啲啊。 我想因为如果你讲呢一种正式啲嘅场合啦，叫做学校嘅面试呢，咁佢点都一定要有个系统喺度嘅。咁所以好似小白头先咁样讲呢，就本身已经可能一格格见都有几多个人喺度㗎啦。咁就只不过轮到边个去发言嘅时候呢，咁就可能我唔知佢到底系操纵住啊，定还是系真系嗰个人到时到后自己出声啦。咁、但呢一啲都系佢哋嘅安排啦。咁、但系咧，有啲嘅突发事件咧，真系有机会喺上紧网上直播课程嘅时候咧，就发生嘅、 突发事件 系啊，讲嘅突发事件咧，就唔系嗰啲咩冧山泥啊，或者嗰啲咩天灾。咁、不过咧，就系、一个人祸嚟噶。咁啊，话说咧，墨西哥咧有个女孩子啊，当佢上紧呢一个网上直播嘅课堂期间咧，俾人打劫。 吓， 系啊，嗱、俾人打劫。 佢喺屋企定系佢？可能佢铺头喎，即系屋企。 点解你觉得系铺头嘅？ 屋企有生意，咁佢就又唔方便自己喺屋企，可能细个。咁佢咧就净系即系跟屋企人落咗落去铺头嗰度，行开行埋咁样。嗰刻可能又咁啱又得翻佢自己一个，唔知点解。咁你屋企好难特登又入去打劫嘅。 你都系一个非常之有想象力嘅人啊？ 系咪啊？ 唔系啊，佢真系喺屋企啫，其实。 搞咁多嘢 都要分喺边度？中意打劫屋企就屋企噶啦，边有得分？一定要喺铺头嘅啫，度度都有人打劫噶，你唔好咁傻啦。咁不过咧，佢就真系咧，我觉得呢个贼人咧就认真唔够醒目啊！即系有乜理由啊？平时啊，你如果去呢啲嘅铺头嗰度咧打劫啊，或者抢劫咧，都应该会嗱照啲电视剧嘅套路咧，就系话嗰啲嘅匪徒会可能事先咧就系去调查一下， 即系叫踩线啦、 啊，系啦， 睇下边一个位置有 CCTV， 系啦，同埋到底咧嗰啲位置咧，会唔会话有啲乜嘢嘅逃生路线啊？附近有啲乜嘢啊？或者附近嗰几条街有冇啲闭路电视啊？ 又 check 清楚到底嗰啲警察啊，即系俗称行必嗰啲叫巡逻路线咧， 系嗰啲几点钟？ 几点钟出现？几点钟会转弯？几点钟行得最远嘅？啊，应该系咁样好周详嘅， 冇错。嗱，虽然我哋咧好了解，但系咧我同阿小白咧系清白嘅，我哋系绝对非常之讨厌呢一啲罪案嘅发生啊， 都唔啱噶。知己知彼嘛， 冇错。 我哋知道咗佢啲符灰之后，我哋可以防佢。 我哋只系有呢啲常识啫。好啦，咁但系讲翻呢一个案件咧，就系话因为呢个女仔咧就系上紧呢个网上直播课堂嘅期间，就喺自己嗰格，一人一格噶嘛，就啲同学见到佢有啲咩唔妥咧，嗱，到底点解话直播到佢？被人打劫呢、因为你知道有些打劫都很含蓄的嘛，即 打劫都很含蓄 即例如是可能找把刀或者找支枪在后面指住你或者扛住你樣，那你拍不到的嘛，你明白嗎、即最多拍到他的表情惊慌，但是这个匪徒不是了，他一开始就箍颈，然之后咧就 箍颈啊， 系啊，跟住之后就已经揾块布咧揞住个女仔嘅嘴部啦，即系其实所以咪正面影晒咯。 哇，咁咪俾哥罗芳嗰啲焗人去嗰啲啊？ 相信系嘅，因为佢就冇详细咁样讲到底成个过程系点、 但系都影晒啦，佢睇唔到佢上紧堂嘅咩？佢 我就系想话，我就系想话，点解睇唔到佢？ 即系你见到个妹妹仔。坐喺度对住个 pad 系咪先？对住个平板，咁你都会知道，你一行过你都望到佢睇乜啦。咁你见到成棚人喺度，你 系啦。然之后我喺度谂啦，啊，到底个课堂有冇声嘅咧？因为照计你如果有声嘅话，咁你起码都听到个老师讲紧嘢啩？ 插咗 headphone， 一定系插咗 headphone。 咁嗱，因为咧佢就冇讲佢到底有冇即系用耳机去收听啦。咁但系咧，呢一个新闻入边咧都有一啲嘅 cap 图嘅。咁喺图片入边咧，影住咧当佢上紧呢个网上直播课堂嘅时候， 影到佢俾人箍颈嗰啲。 冇错，影到佢俾人箍颈同埋揞嘴啦。咁然后咧，嗰个匪徒咧就只不过系正面望住镜头直播住佢咧，将呢一个女生绑起嘅过程。而最得意咧就系、系有同学嘅。影像咧，同埋有老师嘅影像咧，系同时咧系喺画面度出现嘅、而咧啲同学嘅表情咧系有尝试阻止个匪徒嘅，即系大家系有反应，叫佢、喂，你唔好再咁样咯，咁咁、我相信冇理由系睇唔到啩， 系咯， 即系照计应该个警觉性冇咁低嘅，系咪先？咁但系咧，佢仲系继续。在个屋里面徘徊，即是当他绑完这个女仔之后、他继续是行劫的过程的。去到很后期他先至将那个电脑的镜头呢是较低、而令到同学呢没办法再看到屋里面的情况了。但是我想说他这个过程里面呢已经录晒啦，首先第一。 第二就系大家都睇到晒啦。 系啦。 咁好啦，作为精明嘅同学，你会点做咧？ 报警啦。 冇错啦。咁所以 又有证人，又剔住啦，人证物证俱在啦。 于是班同学就好聪明咁样做咗一个良好市民应有嘅责任，就系报警啦。 吓。 咁跟住好啦，报警之后点咧？警方就真系根据呢一个非常之。即係咁多嘅線索啦，同埋大家即時見到個場景咧，咁 成功上門， 咁梗係成功啦！你咁樣直播法係咪先？咁於是咧就揭發咗呢一單嘅案件啊！ 哦，即係做賊咧，就係已經非常之唔啱噶啦。 係啦，不過好可惜咧，警方上到門嘅時候咧，匪徒。就已經離開咗。 哦，咁啊一定拉到，我覺得呢啲。 我都覺得係啊，影曬喎， 影曬喎，咁啊，等住接受法律嘅制裁啦。 冇錯。 夜の空行方は未だ不明まりまって虚しくて止まっちゃったワンワンワン失ったつもりもないが何か足りない気分ちょっと変にハイになってふかし込んだよリンサー今日だよどうかしようもう何も考えないよ銀河系の外れとさよなら真実も疲れた夜でも僕ら手を叩いて笑い合う誰にも知られないままたった一瞬のこのきらめきを食べつくそう二人でくたばるまでそして幸運は僕らに祈りをまだ行こう誘うとしようけど気は未だ不明邪魔くさくてイラついて迷い込んだニャンニャンニャンここいらで落とした財布誰か見ませんでしたバカみたいについてないめっちゃかしてくれハイウェイザー弱いをもう一丁漫画みたいな喧嘩しようよシャレになんない怖いのやつをお試しって あ、我呢首嘅歌曲出场咧，都几啱头先嗰句嘅情况啊！吓，米津玄师就系嚟自日本嘅网络咧正式出道嘅一位男歌手，歌曲嘅名字叫做《感电》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钟啦。 活动演变成暴力事件，至少两人死亡，一人受伤，有财物损毁。报道话，事发嘅时候有示威者同持枪守卫油站嘅人冲突。伦州伊利诺伊当局话拘捕一名17岁人士，涉及系一级谋杀。NBA 球队密尔沃基公鹿因为近日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一名黑人男子被警方枪伤嘅事件，决定杯葛比赛。球队决定不参与同奥兰多魔术队在东岸季后赛首圈的第五场赛事，抗议警方暴力执法。暂时以总场数3-1领先魔术的公鹿队，以密尔沃基为基地，距离基诺沙市大约40英里。NBA 赛会其后宣布押后原定当地星期三进行的三场赛事，除了公鹿对魔术的比赛，亦都包括西岸季后赛首圈火箭对雷霆和湖人对拓荒者的比赛，延期日子未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82，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4，人民币6.88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 日经平均指数报23,261点，跌2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2.03美元，卖出1,953.11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电话机流。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和斜村，由于受山泥倾泻影响，牛池湾的窄山道近住停车场观景台对出唯一行车线就需要封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由10月1日开始，已完成私家车或者轻型货车暂准驾驶期，攞埋正式驾驶执照，就可以申请商用车辆驾驶执照。 我知道，至于唔使通过暂准驾驶期嘅人士，持执照一年后都可以申请啊嘛。 仲有啊，唔止公共小巴、的士同埋公共巴士嘅驾驶执照都要读完职前课程先攞得到。 上运输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准备好晒。 新学年各位同学仔可能多咗网上授课，记住啊，试定啲 software 先好上堂啊！ 家长同埋同学仔仲要准备定一啲防菌设备，同埋睇得 mon 多都要休息一阵间，保护你双眼啊！ 南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8:08，早晨 ，Bobby。 早晨啊 ，O。 系，依家咧可以坐翻入嚟直播室啦 吓。 系啊，咁、哎、啊，希望呢啲叫做限聚嘅措施咧，就早日放宽啦，可以咧等小白啊、胖仔啊、咁啊、朱海婷啊，大家一齐咧都可以坐喺直播室嗰度做节目咁就好啦吓。咁、啊，希望疫情快啲退去啦。有啲嘢咧讲100次咧就会成真噶啦吓。咁 我希望咧疫情真系今晚就。走啊、 我都是这样说，使不用今天就讲完那另外99次呢？ 是啊，想啊，如果大家可以啊有一个正能量的话呢，咁啊希望就在明天啊，虽然呢今日啊天气方面呢就麻麻地啦，咁但係呢就心情呢都要 keep 住好啊，因为呢世界呢仲有好多美好嘅事嘅。咁啊当然啦，呢、這个时间呢我哋已经接通咗彭爷啦，同我哋傾下偈啫。彭爷早晨啦。 早晨。 喂，早啊，阿 O， 早 Bobby， 同埋各位晨光嘅听众。喂，天气咧就真系由昨晚开始已经咧唔系几好啦，吓、 差差地啊！ 有冇吓亲啊？有冇俾个嗰啲雷吓亲啊？吓 有啊，少少啦，又唔算太过紧张嘅，因为可能近排都比较攰少少啊。唔係啊，比較攰。 我以為佢想話近來冇做虧心事， 冇、做好耐啦，虧心事係啊，細個做得多係啊。 嗰一陣雷雨咧都真係幾勁啊！嗰啲聲都真係如果唔為意咧，都俾佢嚇親啊嚇！咁而家咧，我睇下嗱，依家喺新界啦，我望向呢一個新界東嘅角度咧，咁咧。依家七點零，唔係七點零鐘添，八點鐘後啦嚇， 八 點零鐘啦。哦，咁啊天色啊真係應該似係想再落雨喎、哦。而家出面咧都係比較多咧烏雲蓋頂啊嚇，雖然個天咧都好光下噶啦，咁但係咧好多厚厚嘅烏雲咧都係浮住喺個天空嗰度，都見唔到藍天底啊嚇。可能好喺啲雲啦先見得到，咁可能局部嘅地區咧都仲會落下雨都未定嘅。我諗啊， 你都好準喎、 啊， 你講得嚇。 係詳細嘅天氣交俾 Barbie 啦。 因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都系天晴酷热，咁希望今日落埋雨之后，天日真系雨过天晴啦。听日 系啦，雨过天晴就好啦。咁今日咧睇下通胜啊，我都学下彭爷咧朝头早咧都攞本通胜出嚟睇下，喂，今日咧适宜沐浴，可能咧阿彭爷冲个靓凉咧出门口咧，咁就 very good 啦，系啊，咁样啊，浸下浴先，做下啲屋企 spa 咁样，或者即系成日喺日本买埋嗰啲一嚿咧，嗰啲类似温泉嗰啲泡泡咧，摆落个浴缸嗰度咧，系啦，跟住咧就浴盐 又止啊，真系 浴盐又止啊， 系啦，我见到就即系除咗系呢个沐浴啊或治病之外咧，如是。物取 系啊， 即系全日喺屋企冲凉， 喂，搞啦， 忌嗰度仲衰啊，忌嗰度咧诸事不宜添啊，哎呀， 系啊，咁所以即系今日喺啊适宜，可能就系以不变应万变啦， 系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咁样过咗今日咧，可能已经系今日最好嘅事情嚟噶咯，系咪啊？ 喂，不过唔变咧，有啲嘢都系要参考完之后先再去做决定嘅， 系就系讲紧啲投资策略啦，系投资策略。好啊，咁啊，好唔该晒，彭爷，转个头再同你倾，谢谢，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嘅时间啊，今日咧晨光财经第一线咧，阿欧揾嚟咗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好，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早晨啊 Dicky， 喂，睇到美股方面咧，咁啊道指啊升83点啦，标指同埋纳指咧就再破顶，咁啊啲科技股领涨好凌厉下，咁啊琴日港股都我觉得算系咁啦，咁样咁啊今日嘅市方面你又点去分析咧？交俾你啦 ，Dicky， 好，咁啊，讲到美国股市咧，我都攞翻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嘅走势图出嚟睇咧。除咗用叹为观止嚟形容咧，其实我真系都唔知仲可以用啲咩四字成语啦，即系相当之厉害。即系真系点讲咧吓？由呢一个疫症开始爆发，跟住显著下跌，到重拾升轨。突破前高位，再咧系不断咁再创新高，同埋系差唔多系好似系食饭瞓觉咁咯，即系每日都会发生嘅，即系创新高系每日都会发生嘅事，咁滞嚟嘅咁吓，相当之厉害。咁但系呢一个情况又真系见得到系有业绩带动同埋支撑个噃，因为过去都有讲啦，即系新经济股份，你话。 即係美國嗰啲 bank， 或者而家我哋講緊香港嗰啲 ATMX， 仲要可能加埋個 J 落去啦。而家已經，因為仲有京東啊嘛， 京東都升得好勁啊，十幾 percent 咁升啊，每一日誇張 啊，日日都即係20蚊20蚊咁樣樣喎，即係日日都多咗20蚊至一股喎，咁你話幾厲害咧？咁但係你又真係喺過呢段時間，我哋見到，如果你話即係打從由美國嘅一啲即係科技啊、互聯網類嘅股份嘅第二季業績啊，嗱，即係過去我都有講過咧，即係除咗 Alphabet， 即係 Google 個母公司係相對地冇咁驚喜之外，其他嗰啲咧都係非常之有驚喜嘅。咁睇到翻嚟我哋香港咧，或者應該咁講咧，其實亦都喺美國上市，譬如好似阿里咁樣啦，亦都係令到大家好喜出望外嘅。京東同樣如是，咁所以就真係大家就已經係會明白到，有業績支撐，再加埋即係大家嘅憧憬，都會係覺得即係未來都係佢哋嘅世界嚟嘅啦，咁所以咧資金係不斷咁追捧，咁亦都咧進一步再推高指數，咁就真係好似係真係漠視同完全即係忽視咗目前黑下嘅一啲經濟數據啊、就業市場嘅表現啊，咁尤其是係北美洲啦，講美國尤其是嚴重啦，你話內地都有個別嘅經濟數據都係指向係一個即係開始出現一個復甦的狀態，但是即美國那些沒有的，但是不理的了，總之呢就是這樣炒上了。當然我都要指出，去到這些時間不是說完全沒有風險的，估值上高以至到即在一個指數歷史上高，例如即歷史的市盈率都是處於一個很歷史的高位的，當然又是那句啦，扯戰扯走啦，即你看到它一路這樣拱上去又不用說很恐慌的，但是是不是现在代表是很健康的股市，绝对也不是。不过始终新经济行业的盈利是达标甚至乎超越预期，导致到个指数不断创新高，也不是完全无缘无因，因为这些股份就占了在北美洲市场一个都好重要嘅比例咯， 系咁啊！真系讲开美股啊吓，咁啊讲开北美洲嘅情况，攞只苹果公司出嚟讲下啦。咁啊，有啲大行咧就估苹果咧，即系之前已经拆过一次噶啦嘛。咁啊，可以再冲500以上，仲冲到去530蚊，因为都憧憬佢哋新嗰个手机面世嘅时候咧。咁啊，即系今个礼拜应该都有啲眉目啦。咁因为佢都未踏入5G 行列噶嘛。咁究竟嗰个新手机系点咧？咁样，即係有啲憧憬，而呢個憧憬都幾美好喎，咁都帶動大市去上升啦。美股方面，咁啊Dicky 呢啲股份係咪今個禮拜都可以留意一下？有啲投資者都近幾年中意睇下美股喎，咁樣。 唉，又錯失太易啦嚇！即係如果你話唉，即係放得太早，咁冇計啦。但係如果你話講到蘋果呢一秒鐘咧，佢嘅市值咧，即係唔怕10000啊，就好快就20000啦，因为21,600亿美元嘅市值啊，如果係用即係英文咧，咁就2.16个 T 啊，trillion 啊，哇！呢啲数字真係好难想象嘅啫，我即係寫曬出嚟咁啫，几多个零先得嘅啫，真係好。嗱讲到佢嘅股价，即係由三月初，即係当然美国疫情啱啱开始出现嘅时候，嗰、那个低位到而家就啱啱升咗一倍，又多啲啲。咁而升咗呢一倍嘅背后，咁亦都係即係憧憬住业绩嘅好表现啦。咁同埋亦都係讲緊大家都好关心同埋期盼嘅，就係哇好多即係全球嘅智能手机生产商即係已经係即係推出，甚至乎已经係卖咗出街啦。即係呢啲即係所谓嘅 5G 嘅手机，你话即係遠到去韓國嘅呢一個三星又好啦，你話以至內地嘅由華為啊、vivo、oppo 啊到小米啊呢啲，咁但係過去我都有講過，蘋果咧佢永遠都唔會係第一個去推出一啲新嘅技術同新嘅產品，但係佢永遠都會揀一個最成熟嘅時候，即係話大家都會真係覺得呢樣嘢係需要啦，佢就會推出㗎啦。即係過往由呢一個指紋嘅手機認證啦，到呢一個面部嘅識別啦，到而家 5G 都同樣如是。咁佢永遠都唔係第一個出㗎，佢永遠啊係咁多年都係。咁但係佢揀一個最成熟嘅時間，就即係話網絡亦都開始係嗰、那個即係、供應會比較多啲啦。咁大部分啲成熟市場都已經會有啦嘅時間出。咁我覺得 唔係一個差嘅時機嚟嘅，即係去到即係年底，你話十月好、十一月好，點都好啦。咁啊，而家已經好多啲 prototype 啊，又想睇又剩啊咁。咁但係實際上往往出到嚟都有啲出人意表，同啲相又有啲唔同嘅。咁咁啊，嗰啲相就點咧？越嚟越多隻眼咁咯。我記得好多年前就係越嚟越長咁咯。 依家好多個鏡頭咯，好似有十幾二十個鏡頭喺一部手機嗰度。 係啊，咁啊，無論如何點都咁，即係。真係睇業績咁，像樣對板有憧憬，咁所以大家亦都會再願意俾高啲嘅市盈率嘅倍數。咁當然即係唔係平啦，而家呢刻嚇，咁但係又真係冇辦法，大家都真係仍然係對於呢個行業呢間公司係寄予一個好大厚望。咁頭先我講咗一個關於拆細嘅問題，咁其實蘋果過去曾經係一股拆七股嘅，即係我哋講英文 seven for one stocks 啦。咁而家又再拆四，即係一開28嘅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要再簡單啲講，咁其實咧對於道指咧會有啲影響嘅。咁所以道指亦都之前宣布咗會執位啦，又再加多少少成分股落去，咁啊有啲更替咁樣啦，咁啊換走啲新舊經濟，又加啲新經濟股份。咁最主要原因就因為當蘋果有個咁嘅拆細嘅時候咧，咁佢就會令到佢佔道指嘅比重會有所降低嘅，因為時間今日有限啦，但係好簡單講俾大家聽就係、是、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咧係一個咧用股價平均嚟計算嘅指數，即係話邊隻股票股價大咧，佢佔嘅指數比重就高嘅。咁、所以拆細之後咧，其實道指喺即係蘋果嘅佔比係會有所降低。當然佢個降低嘅比例冇話嗰個拆細比例咁高，但係係會有所降低嘅。咁、不過蘋果反而佢又覺得好似唔係好介意咁啦，可能佢會希望係進一步改善個流通量，等即係普通股民，我想買一百股、哦，哇，一百股500蚊，好貴喎、哦，咁咁啊變咗即係拆細啲。咁就平易近人啲囉。咁但其實呢就美股又冇乜所謂，因為冇税股嘅，你買十股得嘅。 係呀，咁啊即係好似 Dicky 咁樣話齋啦，其實道指方面都洗牌啦，咁啊補充少少啦，咁啊有啲新股份呢入咗去，包括Salesforce 啦，咁啊隔晚都升唔少啊，咁有啲油股埃克森美孚嗰啲呢就被剔除啊，咁啊輝瑞啊、雷神啊、科技嗰啲都被剔除咁樣啦，咁啊所以投資美股嘅朋友呢可以留意一下，咁我哋有機會又多講幾句啦咁樣。咁头先讲呢苹果公司呢就睇定啲先啦，关于个市场呢啊稳定佢先推出新嘅产品踏入 5G 市场啦。咁啊蠢蠢欲动呢四个字呢唔知系咪呢一啲投资者对港版纳指嘅一个期许啦。咁啊港版纳指呢咁就今日呢正式满月啦，咁一个月啦，一个月过去了，咁啊有啲股份就升得好靓仔下啦。咁啊有啲啊喺呢个港版纳指入面呢相对弱势啲嘅股份都跌呢10几%喎。咁问下 Dicky 啦，咁啊，强势嘅系是否依然强势？咁啊，弱势嘅又系咪低级嘅好时机咧？咁啊 ，Dicky， 可能今日时间答唔晒咁多啦，不过唔紧要，我哋听日可以再讲多啲嘅，咁样啊，交俾你分析下啦， 好，讲住少少先啦，咁啊一句讲晒啦，强势与弱势，咁啊拣大就唔拣啊细啦，因为咧过去呢段时间都系个焦点都系落喺大只嗰啲度，咁你会睇到每日咧港股即系十大活跃榜里边咧。成交排頭嗰幾隻咧，咪又係嗰幾隻咯。 係啊 ，W 啊，或者係騰訊啊呢啲咁。咁我諗暫時都係咁，因為始終佢哋之前公布出嚟嘅業績咧，都係有所交代啊，有啲啊成績好好啊，咁所以我諗資金都繼續會追捧佢哋。咁啊，詳情聽日再講。 係啊，咁啊，即係補充一下啦，小米啊出業績啦，咁啊上季賺咗44億啊，咁啊都 比預期好㗎。 係啦，比預期好啊，咁啊帶領股價都繼續向上衝落去啦。咁啊，同埋即係美團講緊依家香港市值第三，即係呢間外賣公司同你講香港市值第三，爬咗呢個939建行頭啊嚇，咁啊即係呢啲都係大家要留。留意翻啦，咁如果有啲散户股民仲系乱赚紧旧经济嘅，咁啊拒绝新经济嘅，咁又系咪一件好事咧？咁啊，之前我哋喺节目都讲咗好多噶啦，咁啊日子要过啦，咁啊科技咧亦都系日新月异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透过呢个环节咧可以认识更加多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黄德基 Dicky 咧帮我哋咧分析大市啊 ，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本人冇持有嘅，听日再倾啦，好。 好，唔该晒，拜拜， 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唉，好烦啊！ 烦咩啊你？ 烦紧入货咯，我想喺网上面买货够方便啊嘛，但系我又唔想买一大批咁样，跟住又担心咩网上付款都唔知信唔信得过嘅。好啦，俾晒钱之后咧，又惊啲货运唔到嚟，咁到时我咪钱又冇，货又冇。 我谂好多买家都有你呢个烦恼噶啦。而家喺网上采购已经成为大趋势，所以香港贸发局为咗配合环球同埋国内买家嘅小批量采购需要，特别为小批量采购专区推出加强版，加入网上付款同埋付运服务安排两大功能。呢个系佢哋嘅网页，你睇下。 专区上面嘅产品种类都好多，有电子及电脑周边产品、照明产品、家品、礼品、珠宝及钟表、鞋类及手袋等等。而且最低采购量由5件起，有部分产品更加可以订购1件作为样板，啱我啊。佢仲有另一个特色咧，就系所有产品都系由供应商直接安排产品付运，咁就更加安全又放心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抗疫尚未成功，英雄仍需努力，继续出手再嚟拍片救地球。今次齐齐召集人类嘅好朋友 宠物，齐齐拍拍拍拍， 用拍片为世界注满正能量。快啲拍低你宠物之盟之 Q 嘅得意片段，上载到 rthk.hk/31cares。 大家仲可以得到感谢状同埋独家纪念品一份。港台电视31， 我们在乎你。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早晨啊，是啊，8:27请返彭爷出嚟告诉佢一件事先。彭爷你好啊。 好啊好啊。 是啊， 欢迎啊欢迎啊欢迎你哋又带返我出嚟、啊。 是啊， 喂早啊。 早晨啊、喂今日呢阿欧讲啊讲一样乜嘢呢、就係、是、呢哇呢样嘢都几搞笑喎、啊。咁啊一件搞笑事嚟嘅。嗱、话说呢大家都有搭港铁啦咁样、即係出出入入嘅时候我都会搭嘅。咁、但呢香港个铁路图表呢就会有唔同嘅线啦咁样。咁咧，因为但我哋都去过外国，咁啊外国咧铁啲铁路网又好宽广噶嘛，有好多唔同条线噶嘛， 系啦人哋， 系啦咁样。嗱，既然彭爷 smell 到我讲乜嘢咧，我就直白啲咁样讲啦，唔使再包装啦。就系咧，因为有个外国嘅朋友仔咧嚟咗香港啊，咁佢就喺坚尼地城嗰个位咧，咁啊睇到个港铁图表咧，喂，同欣澳好近噶啫，嗰粒点点啊，嗰粒点点同欣澳好近哦，咁佢就系啦，见咁近。咁样，不如唔使跟住嗰啲线路咁样搭咁多转咁多次车啦，因为外国有阵时真係咁㗎嘛，即係好近嘅一个地方，但因为呢绿色线同红色线呢打个譬如啊，咁争好远嘅，咁要哇搭10个站先去到，但如果呢步行以至搭的士嘅话呢、可能呢讲緊呢10分钟就去得到啦，佢就以为坚尼地城站同埋呢个欣澳站呢或者迪士尼站呢好近咁样啊，咁咧点不知咧上车嘅时候咧一路搭咯，我搭极都未到嘅，会唔会系上咗黑的啊咁样啦？咁跟住咧成， 因为佢选择搭的士， 系啊，跟住成程车咧收咗200蚊啦，跟住佢就要大动干戈啦，咁啊又报警，几乎要成啊咁样啦。咁但系警察系啦，咁啊警察哥哥咧就解释翻俾佢听啦，就话其实唔系噶，呢个地方同呢个地方真系 争 好 远 噶，咁样咯，系啊。 唔系咁，其实呢件事都突顯咗有幾樣嘢嘅，一就係其實呢一個譬如 地鐵為例，佢嗰個圖表其實需唔需要按比例呢？ 係 呢個一個問號啦。就係呢，其實我另一個問號就係、是、嗰位仁兄呢，佢由呢堅尼地城搭的士去到迪士尼$200，其實我覺得係咁平嘅。 可能已經收平咗佢係咪，彭爺你覺得？ 系咪300 嘅？系啊，真系、哦，可能 我只系有啲好奇啫，呢、這个就 系啊，可能已经收平咗呢位仁兄啊，咁，因为你过一过西隧都几十蚊啦， 系啊，隧道费都贵啊， 啊，几有趣啊， 唔明白， 好，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同许智峰被捕，林卓廷涉嫌在去年721元朗站事件中参与暴动，他同许智峰涉嫌在去年7月6日屯门警署外，意图妨碍司法公正。警方交代调查进展的时候说，当晚两条直播片段无法反映事实全面，令人误会是无差别袭击。又首次指快速应变部队只是用了18分钟就到达元朗站，并非原本所讲的39分钟。民主党批评警方颠倒是非，想制造寒蝉效应。议员何君尧欢迎拘捕行动，形容是迟来的公义。警方前日拘捕一男一女，分别17和65岁，涉嫌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外骚扰一名死因言讯证人。两人各被暂控一项在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罪，今日稍后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星期一，在西九龙法院大楼外，一名死因言讯证人完成作供并离开法院的时候，被大约10人包围和辱骂，有人一度阻止证人搭私家车离开。警方第二日在法院外认出两人，将他们拘捕，并通缉同案至少7名年约40至60岁的女子。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荷兰外交大臣布洛克在海牙举行会谈，布洛克表达对中国人权和香港自治的关注。布洛克在一份声明表示，香港有新闻工作者和立法会议员被逮捕，推迟立法会选举和北京实施争议的港区国安法都令人担忧，又说和王毅的会谈表明荷兰和中国都期望共同努力发展相互关系。布洛克又提到，中国限制宗教信仰自由，尤其影响到穆斯林、基督教徒和藏传佛教徒。王毅表示，中荷应该共同坚持多边主义理念，做维护自由贸易、坚持相互开放、宣导公平竞争的表述。美国商务部将24间中国企业列入实体名单，国务院就对部分的中国个人实施签证限制。美方说，有关企业和个人参与在南海有主权争议岛礁上的中方建设和军事行动。美方将限制向名单上的企业销售美制商品和一些在美国国外生产但含有美国成分或者技术的产品。如果要向名单上的企业销售货品，必须先向美国当局申请许可证，将会面对很高的审批门槛。美国一直指责中国军事化南海，威吓想开发南海资源的亚洲邻国。中国宣称拥有南海大约90%水域的主权，但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国都声称拥有部分水域主权。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强调，应该由直接有关的国家通过和平的对话和协商，解决涉及南海领土和管辖权的争议。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84，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4，人民币6.88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30点，跌6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1.85美元，卖出1,952.89美元。

上菜同埋執台嘅人手啦。不過飲食業界嘅代表就認為啦，咁樣做法嘅話咧，對於啲小店嚟講咧，確係有難度嘅。政府鬆綁限聚令部分措施之際，咁昨日就再有十宗係源頭不明嘅個案，佔咗新嘅確診個案當中嘅四成。咁其中就包括有一名係任職旺角始創中心海港酒家嘅50歲女樓面。咁而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就指出啦，每日確診個案數目啦上上落落，咁整體係呈一個下降嘅趨勢，但仍然未受控㗎。咁呼籲市民咧係繼續要遵守嗰個防疫措施㗎。咁另外咧，亦都睇下最新嘅發展啦。當中咧就屯門醫院一名咧81歲嘅老翁係尋日晏晝咧係離世嘅，因為呢一個嘅病嚇。咁啊累計咧係79人死亡嘅喺香港。咁呢個嚟自今天咧就係《蘋果日報》嘅港文報導嚟嘅。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星島日報》嘅港文咯。咁有一部分咧亦都係講到呢一個嘅全民檢測嘅普檢咧，周六起報名，火眼準備就水啊！政府推行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就即将在9月1号展开，官方网页已经启动了，本周六开始就会给市民网上报名，填写个人资料和检测地点，每30分钟就为一个时段的。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是如火如荼了，设于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的火眼实验室亦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下星期二就正式展开了。政府昨天就公布作为化验场所的火眼实验室已经准备就绪。政府提供的片段可见化验工作会化验工作会在临时的这个气膜实验室里面就是进行的。其中一部的检测仪器最多可以同时存放192个样本。食卫局常任秘书长陈松青就表示，有信心实验室运作可以顺利配合社区检测计划的落实，而实验室亦都是符合了第二级生物安全水平的需求的，并且已经采取了相关感染控制措施，确保卫生，妥善处理废物，亦都不会排出有害的气体的。至於臨時氣膜實驗室亦都已經通過了衛生署外部質量評估項目的評估，是符合了為政府提供新冠病毒測試的要求的。屆時全港18區就會有超過100個的檢測中心。聶德權就昨天去到其中一個位於伊利沙伯體育館的場所，了解場地的設計和運作流程，亦都邀請了百多名的公務員到場進行這個負載測試。他就说了，中心里面的所有人员都有足够的保护装备，亦都会用这个电子追踪收集箱运送样本去到实验室的。他就说了，现在已经有超过5000名的医疗人员报名参与普及计划，反应是正面的。这个来自今日《星岛日报》的报道。 唔该晒 ，Barbie。再睇下嚟自咧《经济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香港大学团队日前证实啊，新冠肺炎康复者出现咧就系二次感染嘅病例。啊，专家就表示啦，这个代表咧可能要降低对疫苗能够完全防止再次感染呢一个嘅期待。咁但系接种嘅疫苗仍然系有一定嘅保护作用噶。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团队就有关的新冠肺炎患二次感染的最新研究入面，在24号亦都咧就系刊登咗喺医学嘅期刊《临床传染病》嗰度噶。咁啊，内地嘅澎湃新闻专访啊，同今次嘅团队亦都有科研合作嘅香港大学教授金东眼啊，亦都讲到咧，今次可能系人类冇办法喺短期之内将呢个新冠病毒完全清除嘅一件事嚟噶。啊，或许应该就系话将对疫苗嘅期待就降低。咁佢亦都话到，佢有可能变成同埋引起普通感冒嘅冠状病毒一样，不需要其他动物嘅宿主，喺人体里面常年流转，自然循环咁讲啊吓。咁听到都惊，咁总之就系希望呢个病毒咧就快啲完全消失啦，唔好影响到我哋嘅生活，令到我哋可以快啲咧就回复翻正常，咁就最好啦吓。以上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噶。 好，唔該曬小白嚇。咁啊，跟住落嚟轉睇下《東方日報》啦。《東方日報》今日嘅港文當中咧，就有大家都關心嘅嚟緊開學嘅情況係點嘅。咁就話咧，全港學校咧可以喺9月1號復課，但係到依家咧。面授課堂啊，究竟幾時恢復呢？仍然都係未知之數嘅。即係咧，新學年係有得開學啊，咁但係咪翻學校嚟到上堂咧，就真係未知之數啦。教育局局長啊楊潤雄咧，今日晏晝就會同中小學校長代表見面嘅，商討咧復課以及係中小學喺呢個在家學習嘅安排係點。咁消息就話咧，教育局係有意分階段復課，學界咧就傾向係俾準備應考文憑試嘅中五、中六以及咧就係中一嘅新生咧係率先復課，並且咧就讓校方彈性決定上課時間嘅。咁局方早前表明咧，會喺復課前兩個禮拜就通知校方復課安排。消息指咧，就局方將會係同學界代表開會，預料咧會討論啊開學以及係恢復面授課堂嘅安排，所以有機會咧最快九月中嘅時間咧可以復課啦。咁有學界人士就指出啦，若果疫情持續放緩啦，學界普遍係傾向喺九月中係逐步恢復咧面授課堂嘅，並且咧就率先咧係俾中一、中五、中六咧係翻去學校，以減少咧學校嘅人流。但係就希望局方咧唔好規限上課嘅時間，以免咧中六學生就冇足夠嘅時間準備明年開考嘅文憑試噶。咁除咗話喺啲傳統嘅文化中學之外咧，僱員再培訓局亦都宣布，下個月一號開始咧就會分階段以及咧有秩序咁樣去恢復面授課堂啦，並且咧會先行咧恢復係冇或者係較少肢體接觸嘅面授課堂，涉及咧係564項嘅課程，佔咗咧整體大約八成嘅。咁該局表示咧，同時會繼續推行網上學習安排啦。現時咧提供大約有240項嘅網上課程，咁學員係可以選擇咧遙距上課嘅。咁呢個嚟自今天咧《東方日報》嘅港文報導。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转睇系《文汇报》嘅要闻啦，提到咧香港同埋深圳之间嘅第七个陆口岸啊，咁就系咧呢个莲塘香园围口岸，咁就26号咧会开通噶啦。咁啊新口岸嘅货检设施咧，当日嘅16点，咁啊即系晏昼4点咧就会率先投入服务，而客运设施同埋旅客通关服务咧就会因应呢一个新冠肺炎疫情嘅发展情况咧，就先至会适时开通嘅啫。咁啊，特首林郑月娥咧喺开通仪式上面咧致辞啦。咁啊，提到咧就系话深港两地政府咧喺10多年前开始咧就系筹建呢一个莲塘香园围口岸。口岸唔单止咧能够扩大深港间物流嘅容量，亦都有其他更加重要嘅目标策略嘅。口岸咧能够大大缩短香港同深圳同埋粤东地区嘅行车时间，令到跨境物流咧更加畅顺同埋有效地运作噶，亦都促进咗香港同深圳同埋粤东地区同埋邻近省份嘅合作同埋发展。咁啊，讲下啦，这个新口岸咧亦都用咗好多嘅高科技设施噶，去保障到呢一个通关效率。咁啊，例如话啦，咁啊，深圳海关通过呢个科技创新，实现咗技术嘅融合，包括咗啲乜嘢咧？咁就有呢个电子栏杆啦，前端交通指引啦、监控啦、远距离嘅读卡等等嘅呢一啲设施咧，咁就希望呢啲高科技嘅体验咧，可以令到大家嘅通车咧更加畅顺啦。 电子栏杆啊，即系点样 嘅？我都唔知啊。 咁啊，到时 真系要睇下。 有机会嘅话，就试下喺嗰度咧，就过一过关啊，感受下呢啲叫高科技系嘛？睇下智能科技系咪真系帮到我哋快好多啦吓。好，唔该晒 Barbie， 跟住咧就再睇埋嚟自明报。方面嘅报道讲到咧，就系警方寻日朝头早就去年721元朗事件咧就采取行动噶，咁啊以暴动罪拘捕13人，包括咧就系遭到白衣人施袭受伤、曾经报警并且就系获警方致谢举报嘅民主党林卓廷。林卓廷斥责警方颠倒黑白是非，将受害人诬蔑为被告。 咁啊，新界北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陈天柱就形容啊，佢哋属于咧就系白衣以外嘅另一派人。咁啊，包括咧就系议员、技工、银行副总裁、社工、厨师、接听员、仓务司机，一个人咧系无业噶。其中一人住喺元朗，亦都话到啊，部分人有黑帮背景。被捕人当中啊，七人涉及咧就系元朗站冲突事件噶，六人涉及咧就车站外英龙围或者咧就系南边围嘅冲突。佢话到十三人所涉行为包括咧就系同另一批人互掷杂物，咁啊隔住栏杆互相攻击，以消防喉灭火筒攻击，形容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噶。咁啊，外界質疑林卓廷原告變被告啦。咁啊，警方反駁啊，從來冇講邊個係原告，邊個係被告。被問到啊，林卓廷當晚只係直播現場嘅情況，何以構成暴動？咁啊，警方話到不存在直播就係免責。被問到咧，就認為林卓廷當晚報警係傾向平息事件，抑或破壞社會安寧？警方亦都話到，我唔係法律專家，律政司咧會給予意見。咁但係佢認為咁啊，其行动足够就构成暴动罪。他更加讲到他是不是报警做了多少次记招，在 Facebook 出了多少次 post， 拿了多少次政治红利，这些实情和他在现场的行为完全无关地说。另外亦都見到咧，就係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亦都話到啦，白衣人先打人，警方冇採取行動制止，咁啊立法會議員到場監察阻止，即使言語上有對罵，咁但係若視為參與就係暴動，是非常牽強咁講。以上咧就係嚟自明報方面嘅報導噶。 香港電台《香港Top Ten》本週推介。 原本佢嘅唱片今年上半年度出版嘅，但由于疫情关系咧，就系压后，所以佢有个谂法，希望加啲新歌落去。今次揾嚟 Burna Boy， 佢系 Sam Smith， 上升一级去到第七位 ，My Oasis。把聲咧，其實可塑性可以話係非常之高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一啲咧不同嘅變化，微升一級去到第七位 ，Sam Smith featuring Burna Boy， My Oasi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豪仔啊，开会有咩指示啊？ 老细好肚饿啊，佢嗌咧要食横雪条啊。 横雪条啊，豪，即系将支柱连接埋一齐嘅横扣件。 但佢仲嗌要食薄餐，仲话要好干嗰啲。 嗰啲叫斜餐干，用嚟咧连接呢个横雪条同埋支柱嘅倾斜扣件嚟噶。 即系老细唔系嗌开饭啊？ 哎呀，嗌开工啊，唔开工冇饭食啊。 咁我哋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设计施工要认真，临时支架实稳阵。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早上八点五十二分啊，同心抗疫 #hashtag。早晨啊，华梅姐。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早晨。 仲有边个响睡啊？ 仲有林慧啊。 Oh, Barbie。 系啊。 Hi, good morning 啊，各位晨光嘅听众吓，有幸我华梅咧出场嘅时间啊，等我睇下个大钟先。都应该几充裕喎，今朝早吓。 系啊，等我留翻多啲时间俾你。 咁啊，可以啦，借多少少时间啦，用 hashtag 咧同大家咧做一啲咧防疫嘅提醒啊。嗱，因为咧我喺呢个疫情底下咧，大家咧都已经系好乖、好勤力啦，经常都会喺屋企嗰度啦，在家抗疫啊，或者咧系啊做好多咧防疫嘅功夫啊，尤其是喺啊个人嘅护理啊，屋企家居嘅清洁啊咁。咁但系咧， 近排咧就多咗咧，有几个字仔咧，成日挂喺口唇边啊，就嗰啲咩抗疫疲劳啊，又话咧个会因为疫情放缓咧，大家咧又松懈啊，咁样嗰啲。所以咧，我话梅咧今朝咧就要提醒大家啦，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咧喺呢一个嘅疫情，即使佢咧放缓都好啦，我哋都不能咧掉以轻心噶。嗱，我先讲咧喺屋企里面咧，依旧咧，其实有好几个黑点啊，卫生黑点咧，真系要勤啲去咧，将佢消灭，将佢咧清洁咁先得噶噃。唔好谂住屋企咧就一定好安全、啊。嗱、我先嚟讲第一个。看你哋同唔同意吓、 啊？ 啊，小白同埋 Barbie 吓，就系、是、咧，我哋屋企大门个门锁同嗰个嗰、那个门锁个柄啊， 不 同 意啊，呢、這个梗系同意啦。我入屋第一件事系摸佢、 啊，系啊。 是啦，嗱，咁同埋咧，呢个系外露嘅，咁应该咧就冇人咁得闲咧，走去即系周围去摸人哋嗰个大门嗰个， 唔会摸隔篱屋嘅，应该就 系啦，冇人咁得闲啦吓，除非恶作剧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喺翻屋企嘅时候咧，记得咧用完嗰个咧嗰、那个门柄啊门锁之后啦，咁你除咗自己对手要清洁咧，你都要咧最好咧就用翻一啲消毒湿纸巾啊。或者嗰啲噴霧咧，就係、是、清潔翻嗰個門鎖同嗰個門柄噶嚇。甚至乎如果咧，你屋企咧嗰個門口咧，即係出邊咧嗰啲走廊位咧，唔係捉得咁嚴嘅話咧，因為好多啲私人樓咧唔俾你放嘢出邊噶嘛，地氈仔都唔俾你放一塊噶，好惡噶。嗱，咁如果唔係呢一種咧？你可以試下擺兩樽嗰啲噴霧喺門口，咁、就方便咧。你噴完，然之後先開咁樣啦。嗱，咁同一道理咧，就係、是、咧，你對鞋咁你好啦，你入到屋之後，你通常攬入屋嘅嗰個地方，我叫做乜嘢啊？ 玄關。 系啦，呢、這个玄关位啊，嗱、玄关位咧都系我哋屋企咧暗藏邋遢嘅一个卫生黑点嚟噶。咁、因为对鞋啊嘛会经过啊嘛，嗱、同一个嘅原理啦。如果你个屋企嘅大门嘅门口可以放一块地毡仔嘅吓，唔、会俾人清走嘅，咁、你梗系放一啲咧稀释咗嘅漂白水吓嚟、到咧等屋企人。啊，翻到嚟嘅時候就踩一踩先個鞋底，咁然之後先入屋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應該咧噴下嗰對鞋，然之後先至好處理嗰對鞋啦。入咗屋之後， 知道知道，係啱啊。 咁亦都係啦。咁既然我都擺咗兩支嗰啲噴霧消毒噴霧喺門口，我哋噴過嗰、那個門鎖同個門柄啦，咁啊梗係唔爭在噴埋對鞋先入屋啦。 係啊，我都有做呢一樣嘢。 我都會啊。 是啊，因为小白屋企就不是那些老老土土私人楼，是不是 他屋企是任摆咩喺门口得那些， 是不是啊，是那些普通的村屋来的。 哦， 乡下地方啊， 又大又大啲嗰啲啦，系咪？ 系，咁啊，所以可以摆啲门口啦。 除咗呢一个嘅门柄啊，同埋呢一个嘅玄关位咧，要注意消毒之外咧，仲有就水龙头都系嘅、我哋成日话咧要勤洗手，系咪？ 系啊。 好啦，你勤洗手，我哋咧喺外出嘅时候去人哋啲商场咁样咧，勤洗手都冇乜问题嘅，因为人哋嗰个水龙头系自动嘅， 系啊，唔使掂。 屋企嘅嗰睇法都难啊，系咪？即当然你可以换个自动嘅开水嘅系统啦，咁但系多数我哋都唔系咧，要自己拧开嗰个嘅水龙头啊嚟到开关啊，咁所以我哋咧喺洗完自己双手之后咧，都记得咧要不忙咧都要消毒埋清洁埋个水龙头啊，如果唔系咧，你洗干净对手都冇用啦，跟住你随手又掂翻佢，系咪？ 系啱啊，啱啊。 好啦，跟住仲有嘅就係我哋啲毛巾啊。我哋啲毛巾咧，尤其是咧，你摆喺洗手间或者系厨房，爱嚟俾大家咧，即系干嗰块毛巾，爱嚟抹手啊，你都湿咗，要抹手嗰个毛巾咧，其实差不多系全家人共用嘅， 系啊，乜都抹晒落去， 一定嘅卫生风险喺嗰度嘅吓，咁所以记住呢条毛巾咧。 真係要近啲換啦嚇， 係、 啊一個禮拜起碼換兩次。 哦，係啊，我諗住一日換一次添。 咁啊更好啦， 更好啦， 我都覺得你咁辦。 咁但係咧，當你洗嘅時候咧，都要用一啲咧，即係比較係愛嚟消毒殺菌啊嗰啲嘅清潔劑嚟到去洗嗰啲毛巾咯。 嗯，知道知道。 嗯，好啦。仲有同大家讲嘅就係、是、呢自从沙士之后我哋已经好认识佢嘅 U 型排水管呢、 哦、是啊。 嗱记得呢就要呢定时呢将1:49嘅稀释家用漂白水呢倒入嗰个排水口。咁就可以避免嗰啲呢细菌呢捐返入去你屋企里面㗎啦。 嗯。 知道未？ 知道。 本来仲有一个㗎吓，即係你屋企如果有露台同花园嘅话呢，你唔好諗住行出去呀，就唔使戴口罩。我会建议你呢都戴口罩㗎，因为实在呢香港地呢隔离所有个露台呀，你嘅露台同佢嘅露台 嘅啫， 好似呢打成一片咁嘅。咁所以都系戴返个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卫生黑点杀埋身，在家抗疫要小心。 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车龙就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就车多，龙尾就去到北角警署。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扫管笏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三圣。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繁忙，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方向小西湾。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啊，9:06嘅时间啊，今日咧投资 O2O 啊，好请嚟咧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lvin 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 ，Kelvin 睇到啦，隔晚美股咧都继续破顶啦，咁啊，港股方面个气氛都唔算弱得太紧要吓，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係，咁如果你話睇翻港股嘅事，咁就基本上見到就係自從個禮，即係禮拜一開頭嘅時候，咁美即係過去兩日個美股，即係個標普同500同埋個納指都不斷喺度破頂啦。咁如果你話睇翻港股嚟講，咁除咗禮拜一係有少少即係上升咗之後，咁見到尋日同前日都有升。但係問題個升幅就相對比較細嘅，就冇話完全跟足美股嘅。咁今日嚟講，我哋就覺得都可能個情況都可能會相若。咁你話如果個恆指嚟講，咁暫時都仲喺25,800，都係比較觀望住嘅狀態嘅。咁我相信，即係如果你話今日嚟講，咁我哋覺得都即係如果你話喺啲譬如騰訊啊之類咁嘅股份，如果再係向上嘅話，咁我覺得都仲有可能帶動。咁即係你話短期嚟講，咁我就覺得港股都可能觀望。咁如果你話，但係如果你話再可以上望少少嘅話，咁我哋覺得暫時嚟講都係睇住條250天線啦，即係25,700+或者25,800到附近左右嗰啲水平，跟住如果到嗰啲水平先，跟住就再諗一諗。 咁啊，今日咧听众朋友咧，张生咧就问只咧700腾讯，咁啊，佢做短期操作嘅，讲明啦，咁啊，前排咧520蚊到买入啦，咁啊，腾讯咧都升去十日嘅高位啦，依家咧就557蚊啦，咁啊，系咪应该先行获利先咧？问下 Kelvin 啊，咁啊，呢只股份又点去分析啊？ OK， 咁如果你话腾讯嚟讲，咁就我哋就都系觉得你话。即係長中長線其實都一定係 OK 㗎啦。咁你話譬如上個禮拜，咁你話至上，譬如你上個禮拜咁係500蚊嗰啲水平，咁就即係基本上都見到有即係個零禮拜都有個比較明顯嘅反彈㗎啦，即係由500上翻到550樓上。咁如果你話係一個好短期嘅操作，咁你話520咁買入嘅，咁你話升到而家譬如500差唔多560啦。咁我如果你話覺得從一個短線嘅角度，或者短期一個比較大嘅升幅，咁我就覺得係可以寫成股嘅。咁當然如果你諗住長揸嘅，咁我就覺得你繼續係揸落去，咁我覺得都唔係一個問題。咁但如果你話譬如短嘅，咁如果你驚個市會回，或者見到個大市都可能話，喂，可能都25,500+或者25,600嘅樓上都可能會回一回啦，咁騰訊就有可能都回嘅，咁就可能會可以諗一諗成股先嘅。 咁散股民咧又可以參考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啊梁冠業 Kelvin 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唔該 Kelvin， 拜拜。 OK， 拜拜。 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 ，O。 早晨啊，9:10啊吓，咁啊，今日天气交俾你帮我哋讲一讲先。 好啊，都要提提大家嘅，今日咧就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咁啊，展望咧未来数日天晴咧，亦都系酷热嘅。咁啊，现时室外录低气温咧有28度，相对湿度咧就85%啦。 系啊，咁啊，今日咧就创业 O to O 啊吓，咁啊，呢位朋友咧系电视嘅演员嚟嘅，咁啊前排都同阿连诗雅有个。咩重飞嘅剧集啦，咁佢叫马冠东啊，唔知道你又认唔认识咧？一位戴眼镜嘅演员咁样啦，咁啊其实佢都有门生意，就系、是、关于呢个汤包生意啊吓，咁啊唔知女士们特别 OL 咧多唔多，即系买嗰啲汤包翻去自己叮嚟饮下，起码唔使自己煲啊，因为对于啲二人家庭啊，或者咧有啲朋友仔就唔系个个都可以饮到妈咪爹哋嘅老火汤噶嘛， 系啊， 咁啊可能咧呢一样汤包生意咧都有佢嘅需求喺度嘅，咁啊，我哋一齐听下呢一个访问先。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咧，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啊，创业 O to O。平时咧喺电视机咧就会睇到马冠东，依家咧电话旁边已经有阿东嘅出现啦。早晨啊，马冠东。 早晨啊 ，O。 啊，知道你咧有一个养生汤包嘅生意啦，咁啊睇翻一啲娱乐版嘅报道咧，原来你喺呢个生意之前咧，其实都试过创业嘅，但系嗰次咧就一个不太开心。嘅一个经历，或者吸收咗上一次嘅经验之后咧，再开展一个新嘅生意咧，有冇令到你成长咗，或者喺个经验累积嗰度咧再成熟啲咧？ 其实咧，上次个经历喺嗰阵时咧，系真系十分不愉快嘅，个自己个压力啦，好似对屋企人唔住啦，因为end up 都要佢哋帮手。 系啊，嗰次系做咩生意啊？董，我想问一下。 嗰次系做一个 热狗嘅生意， 手工啤咁嘅，即系一个快餐店啦，类似一个系啦。可能嗰阵时候年轻啦，同个 partner 有意见唔系好合一啦，即之后嘅，咁所以最后就大家有一个分歧啦。 導致公司嗰個情況越嚟越差啦。 常言道啦，即係喺邊度跌低咧，喺邊度企翻起身咁樣。 冇錯， 係啦，咁啊，所以咧迎來一個新嘅面向啦。啊，今次咧唔做手工啤啦，唔做熱狗啦，反而咧 focus 啊，即係隨年漸長，我哋啊呢啲男人都要除咗要健身啦，咁啊仲要養生啊嚇，咁啊養生，咁啊有個湯包嘅生意，喂，點樣會萌生呢個 idea 出嚟先？咁啊同我哋晨光嘅聽眾分享一下啦，嗯。 其實呢個係一個好機緣巧合嘅事嚟嘅，因為有一日咧，咁我哋幾個 friend 啦傾開偈，跟住咁啱有一個咧就係、是、做開海味深龍鋪嘅，佢係第二代嚟嘅啦，因為第一代爸爸傳落嚟，咁樣做咗40年。咁另外一個 friend 咧就係、是、做開銷售網上生意嘅。咁跟住加埋我哋緊喺度傾緊，因為開始年紀大啦，我哋都喺度兩個人會唔會有一啲嘢係可以做到出嚟，又健康又可以幫到大家，又可以即係揾到錢啦、啊。當然係 係 係啊，咁就開始慢慢傾咗呢一個保健嘅湯包，究竟可唔可以做到咧？個市場仲可唔可以接納我哋咧？咁樣 嗯，嗱，最後嗰句咧，我就特別要問多少少嘅啊，究竟個市場仲可唔可以接納你咧？咁即係你哋都會有幾個唔同嘅生意嘅 partner 咧，都諗過或者啊有做過 research 啊，其實哦都網上或者實體店都有啲本身做開湯包嘅喎，甚或乎有啲哦上市公司嚟嘅咁樣咁哦，我哋仲有冇生存嘅職位㗎？喺個仲有冇自己發揮嘅空間㗎？咁樣咁。有谂呢个问题是好事嚟嘅，点解咧？就 系 我哋先评估咗风险先，或者睇下个市场仲有冇利可图先。咁如果喂人哋都饱和咗，你仲冲入去得唔得啊？咁样咁，但系好明显就仲见到有啲机遇喺当中嘅，而个机遇又喺边度咧？阿东，嗯， 因为其实都好关呢个疫情事嘅，疫情会令大众去注意多咗健康呢样嘢咯。咁每一个人都好想有强健嘅体魄。去對抗呢一個疫症噶嘛，都驚啦，都驚自己會唔小心中咗咁樣。咁但係我哋就係整一個健康嘅湯包，令到大家嘅身體都會比較強壯。 咁就可以面對到疫情啦，咁啊呢啲都係相對大家會明白嘅咁樣啊，咁啊到目前為止啦，咁啊自己又要落手落腳做宣傳啦，同埋幫手送下貨啦，呢、這個部分你平時都好忙喎，有冇時間抽到嚟做㗎？定還是個時間分配又係點嘅咧？阿東， 哦，好簡單嘅就係而家嘅時間分配咧，就係、是、我唔使翻去拍劇嘅時候咧，我就會全力搞個湯包。咁所以我一放假嘅时候呢，基本上好多外勤啊、试味啊、设计啊、摄影啊都会做返嘅。 嗯，都係自己要做啦，或者真係要碌下啲友情卡啦，可能啊平时有啲 artist 朋友喂即係俾两包你喺嗰啲社交平台轻轻帮我试下铺下係咁依擦边球喺后面有个汤包个样咁都 OK 㗎啦，咁样係咪类似今次咁样。 我又冇叫佢哋铺嘅，最初呢个原意係想俾佢试完俾个返个 feedback 我嘅。因为我哋自己几个 partner 试完跟住啲伙计试完，咁都唔代表大众嘅口味咯， 嗯， 系啦，咁就我其实俾好多出去，俾佢哋试，跟住俾翻 feedback 我哋。 系，喂，最 impress 系有冇啲 artist 朋友？我试完之后有啲，喂，几得意，你嘅体会或者你嘅领受同我哋本身几个partner 都有啲唔同喎。饮完之后咁样咧，吓，有冇？ 基本上每一个差唔多每一个试完咧，都系话呢个汤包好够味，即系even唔落肉。 系 唔使另外加嘢，净系用翻汤包入边有嘅嘢，已经好够肉，好够味啦。 嗯， 系啦。 咁啊，总共都系总结到呢个嘅感觉出嚟啦，系嘛？ 系啦，都系我哋希望嘅嘢。希望嘅效果啦， 系嗱，呢个都系货真价实先做得到嘅一个味道嚟嘅。咁啊，讲真啦，即系好多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系叫做家庭主妇嚟噶嘛，即系点样做到啲汤好饮啲咧？咁啊，佢哋有好多方法噶嘛。啊，老唔老火咧？系咪真材实料咧？啲 要加嚿咩落去咧？猪剪好定孖剪好咧？ 咁啊，啲花胶，瞒到我嘅法眼嘅，一 j 落去就知道嚿花胶系咪陈年花膠。 交咁啊，即係可能即係呢個都係一試便知龍與鳳啦。咁啊，留待你嘅顧客去自己試下啦。咁但係阿東啊，同你接通呢個電話去傾偈咧，又想探索一下一個領域，就係、是、因為有陣時同唔同嘅 artist 去做訪問咧，都係呢個創業嘅環節咧。咁佢哋咧就通常都係初創嘅。咁啊，暫時到呢一刻咧，唯一棘住嗰啲位置就係疫症嘅啫。其實創業嘅過程咧，好似讀一個學科咁樣。咁啊，呢個環節咧，其實就係鼓勵一啲年輕人去創業啦。咁啊，好多初創者都會面對你曾經面對過嘅一啲難處或者遇到嘅一啲困難。咁啊，有啲乜嘢創業嘅心得可以藉住呢個環節同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分享翻咧？ 其實如果由第一次創業，基本上呢七點咧，我都係失敗嘅。除咗嗰个货存之外，因为有好多嘢都系由零开始，咁我另外嗰个 partner 都佢都有做过生意嘅，不过就佢比较主观性多啲，咁所以有好多嘢我就放多咗出去，咁导致有好多嘢去到最尾咧，一招到唔妥嘅时候就已经翻唔到转头啦。 嗯。 系啊，咁所以其实如果而家年青人需要想创业啦，最紧要就系做咗个 research 啦，做咗个风险评估啦，跟住划翻条线。其实你睇下自己如果最后嘅成绩喺条线下边，你承唔承受到先？如果你承受到嘅时候，咁点解唔试下呢？因为最尾你都一定会赢经验。 有啲朋友会怕咗㗎，即係因为第一次嘅经验不太顺利喎，咁有第二次会唔会都遇上同一个问题㗎咁样，或者有第二啲嘅事件会产生㗎咁样，咁但係你冇驚到囉。咁我唔係话勇字当头，或者就咁凭住一股热血就一定呢就顺风顺水㗎。不过过程之中喂就算跌低咗，咁咪再试过囉，係咪先。即係好似你头先咁样讲，我好认同，就係嗰条线啊，咁我输极都系我嗰个钱嘅额度㗎啦。我输极都系呢份友情啦，好嘛咁样。咁但係我呢个人仲有啲諗法係可以繼續發生㗎嘛。好啦，咁呢啲嘅經驗累積 apply 落去，即係應用喺你自己新嘅企業嗰度，有冇覺得順利咗呢？又 最少面對問題嘅時候會冷靜咗好多，同埋最緊要兩個，我有兩個 partner 呢，佢哋都係做開生意，即係啱啱講啦，一個係做開海味啦，深融海味铺啦，做咗40年啦，咁一定有经验啦，40年喎。 系系系。 咁另外一个就做开网上买卖啊，卖一啲嘢去外国啊、香港啊、全世界都有。咁所以其实佢哋嘅经验系带到我，甚至令到我更加冷静落嚟，因为好多嘢一倾出嚟，咦系、哦，可以咁做噶、哦，唔系单方向噶、哦。 咁所以就都大家互补不足啦，咁希望呢一个生意呢除咗疫情或者逆境入面呢可以有好嘅生意额啦，温得顺呢，咁迟啲疫情总会过去㗎啦，我希望听日就过去添啦，咁 我希望今晚就冇咗 啦，咁总之冇咗之后呢可能就要諗下新嘅扩展系点啦，有啲新嘅 marketing 嘅策略啦，其实依家系咪都有啲疫后嘅 planning 已经准备出台嘅咧，咁样。 暂时我哋就系推紧一人汤包嘅，咁嚟紧咧就会推一啲家庭装啦，咁等多啲元素喺入边，同埋会定期都会有一啲新嘅汤包出现嘅。 咁所以大家就 季节性汤包咯， 系啦。咁即系夏天嘅时候就清下热啦，咁冬天嘅时候就 滋补下啦， 进补啦， 进补啦。 好，咁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马冠东啦接受我嘅访问啊，吓期待咧你嘅汤包生意咧越做越好，生意蒸蒸日上，亦都咧蒸蒸神神，生生猛猛啊吓。今个早上多谢晒东 ，thank you。 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洞洞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 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抹杀仅有的方向感。大厦正下沉，繁花将再生，就像拒绝灭亡，生命力强人同绽放斗缤纷，越过黑夜走更近，自身心中清脆树林，沿途有你的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放大，什么千余晒，沉溺同伴笑着虚艾，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歹，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生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染没有报仇讨债，可以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着岁月漫长，虚度亦无憾，平静对抗凶狠，受过冲动的教训，那天清风吹散密云，同行有更多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千余晒，寻觅同伴笑着虚艾，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歹，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心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 叶坤的作品有这一首《原始心态》，现在呢9点25分了，那么是时候听一下港台电视31有什么看呢？ 晨光追踪31， 好，嚟到星期四啦，晨光第一线咧，去到九点半之前咧，就会有呢个晨光追踪31嘅。今朝早咧，彭仔就打咗电话咧，俾阿罗启新嘅。早晨 ，Kason。 早晨啊，彭仔。 好啦，今晚啊，港台电视31有咩电视节目可以选择？ 嗱，咁喺今晚8点就看见温度啊，有消失的冰川啊。咁其实咧，有好多人都会讲啦，喂，全球暖化，咁但系一路讲一路讲咧，咁科学家就讲啦，政客就睬你都傻啦，咁样有啲系嘛，净系话系假嘅添。咁但系而家我哋都见到啊，啲极端天气咧，啊雨灾啊、水灾啊、打风啊，有几劲啊，咁嗰啲我哋都会见到 落嚟啊， 吓系啦。咁但系我哋通常咧见到啲冰川融化咧，都会睇下啲北极啊，喺海上面睇咁样。但系咧，今集咧消失的冰川咧，就会去到呢个西藏高原嘅阿里马兴山啊，吓、嗯。咁喺全球暖化底下咧，喂，佢又系啲冰川啊消失紧。咁一个咧就嚟自美国嘅年青摄影师咧，就跟住啲牧民咧攀山涉水，好难读啊原来。 好，我读一次，攀山涉水。 系啊，你唔依起棚，你唔依住个嘴得唔得？ 哦，要大动作啲啊，个嘴巴吓。 个嘴系啊，如果你细动作就会唔得噶咯。 要劈出住嘴。 系啦，咁咧就咧就系、是、喂，跟住咧就去到啲雪山度睇下。吓，喺个灾难临到之前啊，向世人发出去警告。 哦， 即系平价货啊，吓 呢啲大家都要注意啊吓。 嗯，咁啊，另外啦，咁啊，我哋又冇得去旅行啦。 系啊。 咁啊，呢個馬拉松咧，即係啲馬拉松喺我哋世界上邊咧，都幾乎消失咁滯啊！ 因為冇得去跑， 冇啲大型賽事咁點舉行咧？ 而家係抗疫馬拉松啊！ 係啊，咁啊自己跑啦咁樣。咁但係今晚咧，如果你想感受一下喺呢個外地跑馬拉松咧，又可以睇下呢一個九點半嘅悠遊在四方啊！馬拉松遊世界，今集咧就去到葡萄牙里斯本馬拉松啊！ 哦，有冇講話有啲乜嘢遇到啲咩啊，或者有啲咩特色咁，有冇透露？ 嗱，咁呢個長跑俠啊，魯爾咧，咁啊去呢個葡萄牙嘅南部啦，同三個騎人一齊咧參加呢個里斯本馬拉松嘅團體段。 喂，你呢個騎人個騎字有冇特別考究係咩字眼啊？等下原來騎人意思即係騎鷹咁樣，長者咁樣， 即係一啲好勁嘅人啊！ 哦 咁佢哋包括一啲咧關注病人權益而跑咗超過3000公里嘅超級跑手啊，係啦，咁一個咧就年屆70啊，呢個真係奇英啊，但係精力充沛嘅婆婆， 婆婆 啊，一個咧就係經歷過意外之後咧，就係人生徹底改變啊，不斷咁參加地球上最難賽事嘅女士，咁喺呢個里斯本咧，阿魯爾咧又見到一個咧網名叫做鐵人神父嘅。自愈系跑家， 哇！咁多 title 嘅，喂，个个都 即系 啊，都名堂多多咁样。 总之呢个咁样嘅长跑侠咧，你即系好难见到佢唔跑噶，去到边度都走嚟走，周围走。 呢个长跑联盟嚟噶， 系啊。咁啊，跟住咧，今晚咧就系11:05夜广场啦，文学放得开啊。咁就咧会讨论下咧个题目叫自由主义殷海光啊。 哦， 系啦，咁啊，殷海光咧，其实咧佢都几传奇噶，咁佢咧就做过呢一个咧拥护蒋委员长，系啦，咁由拥护委唔系由拥护啊蒋委员长咧，到批判蒋氏嘅权威仔体。体制啊， 一口泡啊，真系咁。 不过呢啲嘢真系好难读。 哇，呢啲除咗文学放得开之外，文学要读得通啊，喂。 系啊，可能呢排咧戴惯口罩，突然间可以除低口罩讲嘢咧，反而唔惯啦。系啦， 咁你周围冇人啊嘛。 冇错啦，咁你都系咧，就系佢喺台湾啊嗰啲思想文化咧，带嚟好多冲击嘅。咁啊，今晚嚟讲下佢啦吓。 系好，咁啊留意住啦吓，有好多唔同啊，又文又武啊吓，武嘅意思即系啲跑步嗰啲咧，好多动作啊吓。 系啊，同埋有啲冇介绍嘅吓， 冇介绍到嗰啲。 系啊，唔该晒。 O K， 唔该晒，吉神，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寻日被捕，涉嫌去年7/21元朗站事件中参与暴动。律师会前会长洪运信表示，集结本身是未必犯的。未必是非法，但如果有少数人做破坏社会安宁的事，那些人就转为非法集结。如果有证据显示有些人离开少数人破坏社会安宁的地方，政工上他们就不是参与非法集结或者暴动。洪运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最重要视乎某人在现场做什么事。他理解是，如果有人逗留在暴动地方，见到周围有人放火或者打人，什么都不做而留在现场，可能会鼓励到参与暴动的人继续做非法的行为，但不是身处暴动就一定犯法，例如记者在现场采访。他又说，任何理由都要由法庭衡量是不是足够和真确。内地过去一日新增8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全部由境外输入，四川占4宗，河北和上海分别有2宗，没有患者死亡，新增1宗境外输入的疑似个案。另外昨日新增19宗无症状感染病例，仍然有365人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积85,004人确诊，4634人死亡，80046人康复出院。 美国商务部将24间中国企业列入实体名单，国务院就对部分中国个人实施签证限制。美方指有关企业和个人参与在南海有主权争议岛礁上的中方建设和军事行动。美方将限制向名单上的企业销售美制商品和一些在美国国外生产但含有美国成分或者技术的产品。如果要向名单上的企业销售货品，必须先向美国当局申请许可证，将会面对很高的审批门槛。美国一直指责中国军事化南海，威吓想开发南海资源的亚洲邻国。中国宣称拥有南海大约九成水域的主权，但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国都声称拥有部分水域主权。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强调应该由直接有关的国家通过和平对话和协商解决涉及南海领土和管辖权的争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指出，中国可能连续第三年进口总值至少3000亿美元半导体产品。分析指出，数据反映虽然中国力求增加本地生产能力，但仍然是相当依赖外国技术。协会副理事长魏少军在世界半导体大会上说，中国是全球最大芯片进口国，在2013年以后，中国芯片进口额超过2000亿美元，前年增至超过3000亿美元，今年如无意外，数额将会维持在3000亿美元或者更多。他又说，中国进口的芯片中大约有一半最终会用于出口货品中。报道说，中国已经投入几十亿美元试图加快国内芯片业发展。随着美国加强打压，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发展步伐更加紧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32点，跌159点，总成交金额9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2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0.05升8.9毫，美兰空港45.6跌1.6，阿里巴巴280.6升2毫，腾讯控股549元跌2.5，美团点评258.8无起跌，比亚迪股份78.95升2.95，中国移动56.65跌7.7，斯摩尔国际34.75跌1.3，众安在线48.5升4.75，海螺水泥58.5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98，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5，人民币6.88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9点，跌81点。港金现价报18000元，系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09美元，卖出1946.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啦，咁啊较早前啦，彩虹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着陆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彩虹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仲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花 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都是车多。另外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和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二人住户可以由而家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俾指定嘅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helsea。是一个编辑，想跟香港的医护人员说声多谢，亦都请你们继续加油，多谢你们一直守护香港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早晨啊！9:39，早晨 ，Bobby。 早晨啊， 好，咁啊，电话旁边有埋彭爷啦，彭爷 ，Hello。 耶，系啊，我又翻嚟啦，我系彭仔，继续早晨啊吓，咁多位听众，仲阿 O 同阿 Bobby 喺度。 系， 今朝咧呢个嘅享乐时代咧，我都好耐咧冇同大家做嗰个主动位啊，做个主动 权。系啊，到你啦。 通常咧，我哋都系负责系吸收人哋嗰啲嘅享乐嘅经验咁样，咁确系咧我自己又冇你哋咁识叹嘅，有时就 唔关事啊，你公务繁忙啊，好老实系啊，呢段时间我都见你比较攰少少啊，希望即系今日嘅享乐唔知系咪一个充电嘅一个叫做之旅咧，我唔系。 今日唔係，我今日想分享嘅呢、這個享樂時代咧當中嘅，其實咧都係做嘢嘅，都係同咧 都係做嘢 嘅勞動，都係同勞動有關嘅、 哦， 就係屋企嘅勞動啦。意思即係咧我哋都要幫下屋企打掃下㗎，係咪？咁咧因為而家咧都開始入秋㗎啦，雖然都仲係好熱啦啦啦，又咩秋老虎嗰啲，咁但係咧入抽得嚟咧，咁即係話咧，有一啲夏天嘅時候，你屋企咧經常要用啊，好頻密地要用嘅一啲嘅電器啊，或者一啲嘅家庭用具咧，就有機會咧可以歇一歇頭一頭啦。咁通常咧，我哋就會喺呢個時候咧，就會諗下，咁啊，咁喺將佢病埋之前咧，要幫佢清潔一下先噶嘛。 嗯， 係咪？ 係啊。 咁其實當中咧就包括咗有一樣嘢咧，可能你依家都仲係狂用緊嘅，就是、冷氣機啦。 係啊，我係狂用緊嘅， 仲係晚晚開住冷氣啊，咁樣咯。 係啊。但其實晚上嘅時間同埋凌晨清晨咧，我已經可以唔使開冷氣嘅啦。 幾好喎、啊，咁樣 又。係 咯。係開窗同埋開風扇都得㗎啦。咁可能阿 O 就會有同感啲咯，我哋男人嗬。 係啊。 熱勁咪除咗件衫去咯， 打大赤辣咯，咁樣。 系咯，不过女士们就唔得啦，咁所以我哋系会比较凉快一啲嘅。好啦，咁唔讲呢样先，咁啊讲个冷气机啦。咁冷气机又同享乐时代有咩关系咧？因为咧都系谂紧咧，自己屋企咧都要清洁下嗰个冷气机。咁冷气机除咗话你系要去勤啲去清洁佢嘅，就系、是、嗰个隔尘网啦，系咪？ 咁啊，隔層網咧，要清潔嘅話咧，個方便程度咧，而家都好容易啦。你掹咗塊隔層網出嚟，然之後跟住你攞去邊度自己清潔洗都好啦，係咪？咁但係咧，其實嗰個嘅冷氣機咧，譬如就算係以窗口式嘅冷氣機為例啦，咁佢除咗嗰塊隔層網咧，其實佢個框咧，有陣時咧，可能個本身個設計啊。都好多咧，窿窿罅罅咧，系藏污纳垢噶嘛，系咪啊？ 系。 我最近咧就发现咗一个，我自己认为系属于彭仔自己嘅开心大发现啦吓、就系点咧？有一间咧，又系卖好多啲家品啊，日本嘅连锁店啊。 系、 哦。 明啊，明啊，明啊，明白，明白。 嗰间日本连锁店咧，有好多家品嗰个咧，哇！佢最近咧，整咗啲咧。佢哋自己鋪頭嘅 high 嚟啦，即係重點咧就擺咗出嚟咧，係近門口位置，好當眼位置，即係意思佢哋咧，今期咧主打呢啲咁樣， 今期流行， 咁我係啦，咁我發現咧，佢今期流行主打嗰啲咧，原來咧都係一啲清潔用具嚟嘅， 係， 咁嗰個清潔用具咧，咁其中我發現咧，呢一款咧係我過去咧就可能我人哋不嬲有，不過我冇懷疑有啫。咁依家就好啱使。咁係啲咩咧？佢出咗有啲咧係一支一支，好似比牙刷咧係長少少嘅用具。咁咧佢就係硬膠嘅。咁但係咧佢呢一種嘅小清潔用具咧，家居小清潔用具咧，佢有幾款唔同嘅。 Okay. 即係佢咧整咗一啲咧。有一個咧就係、是個頂頭咧就係、是、一個好似鏟咁樣嘅嘢，我嚟俾你咧，即係有陣時有啲污跡啊，或者你可能細佬哥黐咗啲膠紙啊，或者係啲貼紙喺牆啊、玻璃啊，或者喺你嗰個冷氣機個外框嗰度啊，你清潔唔到，你要捽甩佢咧，有陣時好難捽甩。咁佢有一種清潔用具咧，就係、是、一個鏟咁樣嘅。咁另外咧有幾款咧，仲有一款咧就係、是個頂頭咧就好似一塊嘅紗布咁樣咁大細，咁上下大細嘅啫。即係藥水膠布咁上下大細，但其實佢係一塊咧好似我哋嗰啲百潔布啊，即係散煲個百潔布嘅嗰個質地咁樣嘅。咁就我嚟咧就啱咧，俾你咧攝落去咧，我講咧喺個冷氣機個外框嗰度咧，有好多窿窿罅罅或者一條條嘅坑紋咧，你就可以用呢啲嘅用具咧，就啱曬我自己諗住，就係咧。可以用嚟清洁嗰啲尘啊！ 咁随意啊！我又想问一下咧，即系打你一个叉啊！你又有冲动自己去洁净冷气嘅，因为好多时即系大家都翻工比较忙啲啦，都会weekend 嘅时候揾个师傅咁样话啊，师傅帮我洗洗个冷气啦，顺便整埋啲胶边啊，同埋你头先讲嗰啲边位，咁啊谂住即系你望住个师傅个零两个钟啊，佢啊喺度玩，你又喺度玩下手机，咁样去清洁。但系我几估唔到你落手落脚自己嚟，系、喎。 你嗰个师傅咁好嘅，因为我帮衬过嗰啲洗冷氣機嘅專門店或者係嗰啲師傅咧，佢哋上嚟咧一就係、是幫你拆咗個冷氣機，然之後攞去洗，洗完之後咧拎翻翻嚟。嗰、那個所謂洗冷氣咧，佢係唔幫你洗嗰個外邊個框嘅喎。 我都係喎、啊，我請嗰啲 咁好嘅， 係啊，我有 加埋抹㗎。 係啊，即係嗰啲邊位咧，有陣時會有啲毛菌㗎嘛，佢都幫你整整佢咯，咁樣有陣時有啲會係咁 嘅。阿芭比，你嘅經驗係有定冇啊？ 咪同你一樣咯，咪淨係洗個冷氣嘅入邊咯， 入邊個膽咯， 係啊，洗個膽咯， 係啊，咁可能佢無形中收多咗錢，我唔知道啊，或者呢個世界真係有 你太太封咗封利是俾佢，係 啊，定還是人哋你嗰個幫襯嗰個師傅咁啱先係做埋清潔服務噶附加費， 可能都係咁啊嚇，咁我都要聽阿彭爺繼續講下自己落手落腳點做好先， 冇啊，都系用具啦。咁就系因为咧，我冇阿 O 咁好命啦，咁所以我系谂住自己清洁噶嘛。咁我就见到，咦，佢除咗话有一个系我嚟铲嘢嘅，有一个咧就系、是、一块咧好似沙呢、這个药水胶布咁上下大细嘅 size， 不过系百洁布嘅质地嘅用具。仲有一款咧就系、是、咧，佢系好似一个刷头咁样嘅。就啱啱好咧，就好似牙刷咧就比較闊啲啦，佢嗰個表面，但係佢咧嗰個嘅刷頭咧，如果你當嗰個係刷頭嘅話咧，佢係得一排嘅啫，即係冇牙刷咁闊嘅嗰個嘅個面積啊，嗰個表面嘅面積，咁所以咧又可以啱啱好咧，即係佢啲位咧窿窿罅罅位咧就愛嚟咧啱曬。 包括咗呢個冷氣機嘅外框啊，又或者你屋企其他可能係風扇呢，風扇佢嗰個嘅佢個風葉外面通常會有一個嘅罩罩住佢㗎嘛。嗰個安全罩呢有好多窿窿罅罅呢，呢啲呢你當然你可以話我屋企大把啲唔要嘅牙刷都可以攞嚟做清潔。係嘅，冇錯，係可以嘅，你用完咗可以掉埋佢添。咁但係呢我又發現呢，人哋有啲啊日本人出咗啲咁樣嘅東西喎，咁可以試下，我就買咗嚟，就準備呢要用起碼都唔止一次㗎啦，咁嚟到清潔囉。 大概幾多錢到啊阿彭爺呢一個用品，即係傾力骨夾埋幾蚊雞油全部嘢加埋嗰支刷嗰個位。 每一件嘢啊，佢每一件呢啲小用具呢都係十零蚊或者幾蚊雞咁樣，咁你加加埋埋都係有限錢囉。 咁幾好喎，即係自己喺屋企禮拜六日，反正依家都盡量都仲係少啲外出嘅。雖然依家話啊可以去郊野公園可以除口罩，咁唔希望大家即係呢個周末嘅时候，哇！郊野公园好似年宵咁样咁啊，都系麻烦噶 大解放咁就唔好啦。咁、其实咧，如果想悭钱都得嘅，咁我都可以话俾啲听众朋友听，你咪去嗰个铺头嗰度望下佢嗰啲用具系点样嘅。反腐嘅，你自己屋企咪再自己揾啲屋企唔要嘅，真系可能系牙刷啊之类嘅东西，你系将佢改装，都可以系成为呢啲嘅用具噶。咁、你又唔使钱咯。 系啊，咁又可以试试谂谂啦。咁 系啊，睇下人哋点整，你咪又将佢改良下咯。 估计咧近排都应该要咁啊，即系有啲商品咧就啊，你好想买嘅，但系大家都知道啦，依家环境唔系咁好嘛，咁啊要延迟消费，咁啊反而咧屋企有嘅嘢咧应该物尽其用，咁啊 D I Y 咁样咧制作一啲好似彭爷咁样讲，喂，咁人哋有啫，如果你屋企有啲相近似嘅嘢又冇用， 系啊， 咁就已经可以啊帮你清洁到个冷气啦，咁样咯， 系啊。或者是其他屋企嘅家居用品咯吓，咁、大家自己谂掂佢啦吓。 好啦， 彭爷今日咧拣咗关智斌只干爹，究竟系 其实冇关系嘅，我想听一下咁嘅啫。 咁啊，希望啲 唔使下下都要有原因嘅 。我帮你，我帮你，啲冷气抽干咗啊，冇咁湿啦，咁样好唔好啊 ？OK， 唔该彭爷。 干爹啊， 系啊，所以干爹啊。 又试试约会某君，如今未必配衬。容许我没兴趣证实这过客会好过前两任。为何离家家猫更动人？为何离家餐厅不吸引？日夜去浴博，又为了什么？无非几个失问。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拼。人生即是个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旅行，仍情愿关长期单身证。当天我要的热情，当天我已不懂反应。干了，别太快再掉进海，别轻易的再爱。年长了，别免费对外派发爱，看看有人接待。如何投资可保障未来？如何投资先风险不再？别日算夜算，自在与自恋，才堪称作真爱。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拼。人生即使干，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旅行，仍情愿关长期单身证。当天我要的热情，当天我已不懂反应。好东西 外面近乎没有证，脏东西大路上无限供应，今天起我决定好这干一些，亦未为谁认了美，干一杯印扎着留白心机，谁还期待有声谈情和热恋，不再算大事情，能陪陪自己笑着也尽兴，聊天逼不去求下文，只好讲心灵。最近我搬去了孤独城，愿无事必前来想打听，当天派对不愿停，当天我已笑过憧憬。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九点五十三分嘅时间，而家直播室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仲有 Barbie 喺度嘅。 系啊，早晨啊，我哋要请埋电话旁边嘅听众朋友张小姐出嚟先。 张小姐，早晨。 早晨，咁多位。 早晨，系啊，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想点唱俾边一位呢？ 首先系点俾我个细仔啦，因为佢今日系农历嘅生日。 哦，农历正一啦。 佢生日翻啦。系啊。 系。 咁咁希望佢以后嘅生活过得好啲啦，同埋努力咁做自己想做嘅啫。 哦，佢大。 希望实现理想。 佢今年系大概几多岁到嘅生日呢？ 哎呀，27岁啦。 27岁啦，系嘛？咁佢而家做唔到自己想做嘅事情咩？ 做到，所以但我希望佢继续向前努力咯，冇理其他啲睇啦，自己想做乜就做乜，唔好俾自己将来有后悔或者遗憾咯。 系呢、這个都啱嘅，即系要坚持自己嘅理想。我如果揾到自己目标嘅话，就要继续努力进发啦。 系啊，要成功根本唔会系一朝一夕咯，一定要坚持努力。 系 咁另外亦都想点俾我啲识咗50几年嘅小学同学识听咯。 哇！ 因为我哋本来咧每3个月就一次聚会嘅、但系基于个疫情问题，因为有8个同学，过去嗰大半年都冇机会聚埋一齐，咁啊都想点跟住今日点首歌俾佢听啦，希望等佢大家一齐保重身体啦。我哋嘅超过50年嘅友谊可以继续维持 落去。好厉害啊！有冇话大家即系都透过internet 咁样大家网上面聚一聚啊？ 我哋internet 可能我哋年纪大啦，好少玩呢啲。 咁啊，逐个 群组咧，经常会 share 啲信息啊，大家要互相问候啊，关心啊，或者有啲咩防疫嘅新办法啦、新嘅 idea， 大家 share 咯。 系啦，即系 有个群组， 喺翻自己个群组嗰度，网上面嘅群组啊，自己倾下偈都好啊，系嘛，都好嘅。 系啊，系 啦。今日有一只歌咧，你系特登点俾仔仔听嘅，好嘛？ 系因为唔知点解咧，呢首歌咧好多年冇听噶，电台都听唔到。但系最近突然间咧，可能某啲广告见到啊木村拓哉啦，突然间又谂起佢，谂起十多年前佢令到我追，晚晚即系要追佢啊！就算做完家务几个夜晚黑都要喺个堂度追佢。 咁犀利， 天之骄子 吓，天之骄子，即系冰上冰之骄子啊，即系冰上曲棍球嗰套。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觉得佢做戏好好系嘛？ 好好好啊！ 系咪俾外表吸引啊？都系 好好好听啊！就真要咁耐冇听咧，突然间谂起咧，我都记得翻个旋律。 吓、好啦， 我觉得诶，咁我经典嘅名曲咧，值得推介俾大家。 啊，多谢你啊！咁我哋咧就黐你啦啊！咁我哋咧就有得一齐听呢首嘅歌，佢同埋呢只歌嘅咧，即系都点翻俾仔仔听嘅。系诶，仔仔叫咩名啊？ Kenny 啊 ，Kenny， 生日快乐啦！多谢你嘅电话，拜拜， 拜拜。 他所讲的就是这一首 Queen 的歌曲、I was born to love you、即是有时候歌曲就是这样的了、出了个头之后呢不知道为什么尾又不见了、 就是因为要令你期待咯，当你要越期待的时候万众期待呢、真的可以千呼万唤这样就希望将它 call 出来、科技有时就是这样的了、就是、呢有时会给一些笑话或者闹剧就是整蛊人的、不过这一种呢就是 live 直播的乐趣了小白 系啊 ，live 直播永远都系咁噶啦，遇到好多个问题嘅。你以为嗰只歌揿咗出嚟冇问题啊？点知佢仲喺度咧？ 喂，你识唔识唱啊？因为你唱两句， 我好似曾志豪咁样啊！I was born to love you 咁样啊！我唔识唱 啊！交到差啊！哎呀，咁啊，不过咧，即系有时系咁嘅。咁啊，不过阿张小姐咧就好想将呢一首歌 咧 就送俾仔仔。 虽然咧就系今日十点钟之前咧搵唔到俾阿张小姐啦，咁但我应承你，听日。神光第一线的时段入面呢、我一定会将这首歌曲就找回你听。 是第一时间。 怎么 补给他咯。 是啊第一时间补给他啊这首当然要啦。有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所以呢听日的时间就补给大家啦。 是啦、现在呢不如都听着另外一首流行作品先啦。因为呢讲到话木村拓哉呢其实都承载着很多不同人的回忆的。我小时候都有看他的日剧啦。知道呢最近呢都啱啱都亦都有很多他的新作品在这里不过我就自己未有机会和时间去追。但是还有很多好歌的 日本。 是啊这一只呢都可以介绍翻俾阿张小姐听先，咁啊佢一队嘅组合咧有好多唔同嘅成员喺入边嘅，就好似咧冰上高棍球嘅成员一样，可能有大家嚟自哇唔同嘅地方组成咗一队嘅组合之后咧，佢哋就推出佢哋嘅作品啦。咁啊入边有韩国啦，有日本啦，有 咁多唔同 添啊，有台湾嘅成员喺度，咁啊九个女仔唱出呢一只叫做《Fanfare》。佢嘅 job 佢哋叫做 Twice 嘅歌曲 Fanfare 啦，嗱明天阿张小姐咧就紧张啦，因为咧佢嘅点唱嘅歌曲咧 Queen 嘅作品咧，神光第一时由六点钟开始啊，六点钟至到十点钟噶嘛，系咪？咁啊话咗喺神光第一线嘅节目时段之内咧，就播出嘅， 等你啊， 系啦啊，咁啊张小姐同埋其他听众都一样，如果等住呢首歌嘅话咧，明天记住准时啊，十点钟就要开心机啊，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神光第一线啦， 六至十啊， 六至十，听日再见， 拜拜。